系，Hello，咦，今日啲反应都有啲，我谂住听日要翻工咧，大家都瞓噶啦，咁但我都唔催好耐嘅，咁啊，因为真系我就唔使翻工啫，但好多人都要翻工嘅呢度，应该系咪？咁啊，不过有啲人就中意听住瞓嘅，咁啊都好嘅，因为听我把声咧，好似催眠咁啊嘛，系咪？OK，喂，阿茶你好啊，放工啦。 Black take my low, set paw high, pump on halo miss light to he. Hello，砰砰，Miss Light，喂，未见过你喎。 阿谭今日有冇开？ 哦，佢星期一生噶嘛，星期一放假，咁所以应该阿谭应该冇翻工噶嘛。 我 Miss Luca 64，大家好，Thank you 两位探长，Cheers 系。 Nobly Hello，红红探长好，大家好，乜重阳节都开，Ultra Man 岁96 Hello，粤语炮开，大家好，和探长，Black 斜咗眼睇住新闻 live，右眼睇呢个 live。Cliff 朋友，封 chat hi 探长 Hello。 ，Mandy Mackey，Miss Light 好多 live。 系啊，多到咧，即系几个地方，18区咁样，日日都重复咁样，即系而家已经变咗风土化啦。咁啊，同埋咧，即系个主题大家都见到啦。虽然我知道有个 C 字咧系鸟字边嘅，但系广东输入法系打唔到，咁啊仓颉就打到嘅。咁原来 C 字边有好多个唔同嘅部首都得嘅。咁九爪边好明显就猛兽啦，咁啊有鸟字边好明显就有啲大鸟啦。我虫字边都有嘅，虫字边系咩咧？就系尸龛个尸，原来嗰个尸嘅。咁可谂好多人都唔知啊。咁啊，仲有一个咩边啊？仲有个三点水啊，好似系嘛？三水好似冇啊，因为我琴日专登查咧，查到几个尸鸟个尸，唔系即系嗰个尸字部首系咩？咁样就我谂古代咧，真系的确好多生物我哋系。即系我未出世已经绝咗种啦，又甚至乎系啲神话嘅神兽啦，咁样咁啊，我谂《山海经》应该系有嗰只尸鸟嗰个尸嘅，我估系，咁啊都系读个尸字嘅啫，我估系嘛？咁啊，呢位风 Chan 好似啊生面口嘅，咁啊仲有位都生啊 Fan Co Low，好似上次先见到你嘅啫。咁啊，应该冇记错啩？Mandy Mac 都三面口嘅，Miss Light 就三面口啦。咁啊，仲有黎比达同啊都三面口嘅。咁啊，Roy 同埋崔炳荣又熟面口啦。咁啊，我想知咧，即系其实有冇人系 through 呢个 YouTube 嘅 page 入咗嚟嘅咧？有啊，举手啦。啊，唔系，sorry，Facebook 嗰个 page。因为突然间咧，我喺三日里面咧多咗成几百啊，几百个 like 咯，咁啊唔知点解咧，即系一幅图啫嘛，嗰幅图咧就系关于李嘉诚捐出1000个头盔嗰个 fake news 嚟嘅，咁但系好得意嘅，咁啊写到明嘅 fake news 咧都有人问嘅，即系你可想而知香港人睇文咧，即系佢最主要咧就系。啱听先决，啱睇先决嘅，即系呢、这个，即系虽然我都知噶啦，但系引证得到嘅，因为我即系识出个 fake news 咧，改图系将 mirror ball 咁样 key 落去啊，李嘉诚个头当头盔咁样，即系搞下 gag 啦，所谓即系或者奇想啦，即系其实我唔系即系烂 gag 嚟嘅，有内涵噶啦，当然，咁唔知呢度有冇人睇过嗰幅改图咧？有啊，举下手啦，可以讲下个内容同埋内涵喺边啦。 封 chan 少来系正常，做 Charlie 封 chan 因为早瞓咗，Miss Light 有听开你 live，同埋之前都有留言噶，有 哦 福利你嚟，三 ，OK， 零 hi all。 Hello，喂，咁系咪因为咧，而家好多人个 account 个名都改晒，咁所以咧，即系有啲人好似有新鲜感，嗰啲名未见过啊，个图，即系嗰个相，嗰个 icon 个样未见过咁样，甚至乎 Facebook 咧，我有时有人 like 咗 Facebook，我本人。真人 account 嗰、那个唔系真人嗰个 account 嗰啲因为我已经教咗系 friend 先至可以睇到或者 like 到嘅。咁但系咧，我见到好新鲜，我啲名未见过，咁甚至乎啲样嘅改晒，咁啊好似回复翻10年前咁样咧，即系都系大家都系估下估下边个系咩人名咁样， 但是三唔识七，无缘无故冇理由会 like 你噶嘛。如果唔识嘅话，咁甚至乎我改咗做 friend 先至 like， 咁啊更加神秘啦。咁而家反而咧就多睇咗人哋嗰个 Facebook 嘅内容啦，即系啊，究竟呢个留咗言，有时留一句半句咁样，我唔知系边个，咁入咗去先知，哦，原来都倾过偈嘅咁样。 沙林宏喺我朋友睇过图，黎比达今日建制派话下一步系封锁互联网。Will you get to Ultra Man 数九十六举手？我 always 都系标题党，初睇到以为癫，再睇文字只知道搞嘅。 我睇文字先知搞嘅，即系你会唔会估啊？李嘉诚真系笠个咁嘅 mirror ball 喺个头度咧，几廿岁？如果会咧，佢真系民望大增啊！真系唔系讲笑，即系因为香港啲人咧好中意睇啲心目中位高权重嘅人。是放下身段就走去做一啲好平民百姓甚至乎係好幽默嘅嘢嘅。咁啊 ,so far 都冇咩人试过咁样啦。咁啊我记得嗰陣时莫华伦呢当佢嚟香港做 promotion 嘅时候呢就专登上电视呢嗰陣时仲睇电视嘅我咁多好多人都就话啊唔係一周刊应该就话自己我都鍾意睇周星驰啲戏㗎咁样。咁于是乎呢好多人呢就俾呢个 contrast 咧就吸引咗，即系觉得哇，莫华伦喺意大利歌剧院里面唱 opera 嘅，好劲嘅，唱 musical 嘅，竟然啊都睇啊周星驰啲戏，系唔使知点，即系唔使解读，唔使幻想啊，即系总之嗰、那个 contrast 好大咧，啊香港人咧就好容易就 buy 咗，就觉得啊真系好亲民啊，好平易近人啊咁样嘅。咁我諗好多人都唔知咩叫 PR 稿啦又或者唔知咩叫做计算啦咁样所以即係我呢啲人成世都冇瘾嘅即係一早就睇穿呢啲咁嘅艺人嗰啲手即係嗰个做生意嘅方法即係例如发哥咁样啊无端端嗰排成日行山嘅呢嗰排成日撞到你嘅成日都可以野步嘅呢喔、哦、因为嗰排有戏上㗎嘛咁呢排少咗喎点解呢因为冇乜戏上。 有个早几日囉。 早日有啊！ 蒙面发嗰日咪戴咗黑口罩咯。 佢系咪有气上啊？不过系咪都戴口罩噶啦？ 好似冇咁戴噶喎，啲人 系嘛？系嘛？ 系啊，成身即系普通靓仔乖乖。 O K， 咁我谂佢就系有气出噶啦，应该。 有啲人话系话佢若有 锁子 咁。 系，咁唔排除嘅又咁，但系以我所知，做艺人嘅生意咧，即系经营自己咧，都系。要做埋呢啲嘢俾人睇穿晒咁多数人唔睇穿就好开心嘅事实上。即係李泽楷无端端嗰陣时临出嗰本书嘅时候有本类似自传嘅嘢呢无端端个老豆呢又讲两句呀因为我以前阿 Richard 读书呢我就唔会俾好多钱佢㗎咁样无端端讲下咁样又煲到本书要排队卖呀咁嗰啲呢。唉。 在洛斯恩斯探长好晚上好我是阿 Sean 啊 你 是零捐十亿给政府你丁在 Hello 探长祝大家好吗窗外长从讲你个 post, hey, friend Kelly 睇咗小丑好有共鸣警方似香港 ,Mandy Mac 探长我有时有搭车你无为意啫有天开话捧捧系啊有时都要改名 是 爱头伤保护下自己必要 ,OK, 出声狂嗨探长好、 Hello. 大家好。 我是黎比达。 黎比达你认为政府会否封网 我估唔会啦其实是。我估啊。因为封网有好大件事啊大佬。北韩咁样变咗真係。喂仲有就係呢位阿 Lo, Eling Lo, 同捐十万俾政府。即係我其实我諗呢度好多人呢如果睇呢个 YouTube 嘅提示呢即係 notification 入嚟睇 live 嘅呢就可能真係以前唔识我嘅。咁就直头唔知我有个 Facebook 嘅 page 嘅。咁如果你想得闲留意我多啲因为我唔系只係讲嘢嘅。咁有时执下图啊影下相啊整下音乐啊我都会呢喺个 Facebook 嗰度通知大家嘅。咁因为真係唔系下都做到 live, 唔系咩都要即係唔通 live 画幅画俾你睇咩唔通 live 做音乐都试过。咁 live 影相嘅时候唔通摆部机喺度影住自己 live 咗影相咩？咁啊唔会嘅。咁啊唔同嘅媒体咧，我都会同大家分享我啲作品嘅。诶，听到啲好嘅声。OK， 真系睇。咁咧，于是乎咧就如果唔知道我有个 Facebook page 嘅朋友咧，就请你喺个画面嘅左下角就见到有个 Facebook like 嘅一个 icon， 就可以直接 like 我 page 噶啦。咁咧，我发觉近来咧就系、是、例如我上次喺屯门，即系呢个智乐花园附近，就影咗一个警察无面扮示威者嘅警察揸住嘅警车走嗰条片。咁同时亦都见到起码四五个人影到嘅。咁但唔知点解唯独是咧，我条片咧会有成90K 嘅 like 咯，同埋有成萬个 share 咯，定系类似咧，可能多过，可能少过啦。咁啊，就令即系无端端咧有成差唔多至到而家咧，我谂由嗰次至到而家有超过1000个 like 咗。咁啊，譬如李嘉诚嗰幅相渣好多噶啦，但系都有过百个 like 咯，喺两日之内。咁咧，嗰啲 like 咗咧，斋 like 嘅啫。咁啊 ，like 咗之后咧，又冇多人听咗我嘅 live 嘅。咁我直接出蛊惑咧，将我嘅 live 咧喺嗰个未曾死、未曾沉底嗰、那个警察扮示威者嗰条片嗰度咧，就 paste 埋我嗰个 live 嗰个 link 内咧。咁啊，嗰集就多啦，就过10K 啦。即系证明咧，大家都系标题党同埋贪方便嘅啫。即系究竟有冇人欣赏个内涵咧？就发觉是真的很少的。那不要紧，咁你要人欣赏那些就未必是内涵的，就是有很多 feel 数那些。咁因为呢，即是很多人都诟病于即是探长那些 live 呢，即是成日都长篇大论呢，要铺排好耐先至讲到一个好少的 message。咁所以咪抵你扑街囉，即是嚟去都得几千人睇。咁老实讲，即是如果呢要好简单咁样去叙述一件事，或者讲出我諗嘅嘢呢，其实真係唔係难嘅。但只不过我觉得即係冇嚟立体感，同埋好似一锤定音，好似我讲过就算数嗰种直接单向性嘅节目呢，老实讲我真係唔想做。原因就係呢，鍾意听嗰啲节目嗰啲人呢，相对个思考都比较肤浅啲，或者忙啲，又或者即係唔鍾意諗嘢，鍾意假手于人。即係你讲咗个答案俾我听就算啦，你唔好要我諗啦，你唔好要我揀啦。咁所以呢，嚟嚟去都咁少人囉。即係而家呢，剩返喺度仲继续睇嗰啲人呢，通常都相对鍾意思考嘅。嗱，我唔係褒贬嘅问题，即係讲个特性嘅问题啫。即係有啲人个特性就係鍾意即係大家都諗埋一份嘅，大家交流嘅，咁样咪留返喺度囉。咁即係证明呢，个金字塔里面呢最阔嗰啲位呢，就係斋睇标题同埋要嚟当 background music， 又或者你讲咗我就信㗎啦，咁嗰啲人呢事实上呢就是、最多人去欣赏嘅。咁我呢啲咁嘅潮流嘅低即係呢个係少数，即係呢个係小众嘅潮流呢，就即係抵你扑街嘅。甚至乎有喺 Facebook 个 page 同我闹闹下交呢，就抵你扑街啦，咁少人听咁样。即係佢又误解咗，因为佢呢就係嗰种我认为好多 view 数嗰啲先有道理嘅人嚟嘅。咁啊，我諗即係如果话佢係错嘅话，得罪好多人㗎啦。咁呢个就正正就係人性囉。即係多数人都係因为佢生活嘅节奏太快，需要好多资讯而唔鍾意好深入嘅。咁就自然会唔听狗吹㗎啦。但唔知佢唔听呢，就即入嚟殺嘢㗎喎，好得意喎。唔知大家有冇睇我 Facebook page 同嗰位朋友困过嘅过程呢，就真係几好笑嘅。咁但係佢都係，我諗佢都係唔係有恶意嘅，即係始终都即係都係唔知點解我从来呢都冇话我係一个权威，我从来冇话我讲嘢一定啱一定中，我往往都係讲我自己嘅睇法，讲我自己认为好精辟嘅见解，咁就分享一次嘅啫。咁但係唔知點解呢，同我闹交嗰啲人呢就假定呢得你先识呀，你估咁样。即係我觉得係咪中国人定係华人，即係有呢、这个儒家传统文化嘅人呢都会系咁样諗嘢嘅。即係你一条友喺度讲嘢，你讲嘢你就必定系要负责任啦，又或者必定系有权威性啦，又或者必定系我先知我先讲得出嚟，即係我要讲啲嘢你唔知嘅先系咁样呢，我真系唔明白。呢、这个呢我其实我唔系唔明嘅。我亦都见到好多人都系个諗法都系咁嘅。即係譬如你讲一啲同人哋唔同嘅嘢，咁就会有人话屌得你先知呀，而家即係嗰啲囉，从来冇咁讲过啦，係咪？即係我真係听过有啲 KOL 讲，全香港都冇乜人讲呢样嘢，都冇乜人 有咁嘅见解嘅。但系嗰啲有多数登晒㗎嘛。啊，但系又乐此不疲喎。但好多人真係鍾意听嗰啲人斩钉截铁讲到自己权威咁样㗎喎。咁所以冇办法嘅，即系我唔能够留得到嗰啲咁嘅观众呢，即系系我嘅选择嚟嘅。OK， 即系你又唔好话抵你扑街啦，咁少人听又鍾意啊，你吹啊，系咪先？诶 ，Susan 你好 ，Susan 邝海探长好，大家好。黎比达，你认为政府会否封网？李坤海探长，港体村呢家嘢，六月到而家真系好多人狐狸路中尾巴，真系好丑恶。Trump similar，leading 当十万年假都唔够胆戒严啦，得个港字，边敢封网啊？郑 Fending 探长好 ，Shubhanshu 探长好， 吴 敏系挂海探长 ，Chad Chan 海探长 ，Frankel 影到乔装落底冇用，四点大话会唔应， 出 来呢下嘞，立即刚刚网传屯门少康疑似拉咗个大肚婆，郑 Fending 探长讲嘢灰鞋，啱听， 灰鞋啊，即系当我系讲笑啦，系咪？ 内从而家晚晚区区开花，咁玩就岩啦。今晚黄埔马鞍山街坊特别劲。 哇！头先咧，我真系忍唔住咧，我真系现场 cap 咗条片，就抌咗上嗰啲咩突发事件咩啊？睇下先咩区啊？啲个地方冇电，好远。嗰啲叫做咩区咧？睇下先，即系我都有睇个 group 嘅。那个就叫做香港突发事故报料区。咁呢我真係顶唔顺呢，因为我睇住有一班 secure 着打红色胎嘅，我唔知边间管理公司嘅。咁呢喺个商场门嗰度呢已经把咗关呢，有成班鱼狼似虎嘅一啲非法黑警喺门口空佢哋，因为冇人报警，你唔可以入私人地方，你更加唔可以话你个私人地方里面有非法集结嘅。你唔好荒谬啊！喂，咁开 party 系非法集结，开补习社系非法集结，系咪先？即系咁，你冇理由冇人报警底下，你要空住人哋话要入嚟拉人噶嘛？即系你见到个疑犯嗰、那个，即系人哋当地一个私人嘅地方，即系你攞搜查令咯。即系香港有一个好完善嘅呢啲咁嘅法例，但系佢哋偏偏唔守啦。咁咧就喺门口凶神恶煞，又讲晒粗口咁样咧。咁咧有一个大叔嘅 secure 即系嘅保安员咧，或者管理员咧，就非常之诚恳咁样同佢讲道理。咁另外一个保安员又出嚟一齐讲道理嘅时候咧，更加声称话要拉个保安员话阻差办公。咁但系嗰个保安员咧，我真系非常之钦佩佢啊，即系或者管理员啦，因为人在人自己在明，人哋在暗，自己喺度翻工，但系嗰啲差人又冇 number， 又蒙住个面。即系你冇得追究啊！即系同做山贼系冇分别嘅，即系路过嚟掠，即系打劫、掳劫咁样，你真系吹唔涨。咁但系你又做嘢，你随时俾佢整蛊。你今日唔系做差人，平时又整蛊你，又 report 你啊，咁各样好大镬。但系都难得咧，企出嚟挡住警察。咁以我所知咧，好多呢啲保安员咧，尤其是讲大陆话嗰啲咧，都息事宁人嘅，即系见到啲权威就即刻粒水惊嘅。咁但我见到嗰几个保安员咧，我真系非常之钦佩佢，即系有机会我都专登去嗰个商场咧，即系同佢俾个 like 佢啊，又或者帮衬翻嗰个商场。我觉得呢啲商场咧，即系先至系对路啊，大佬，即系你冇理由放啲警察入去噶嘛。咁于是乎，啲警察咧就喺嗰啲有几个保安部嘅朋友咧就拱住道门嘅时候，佢哋。因为警察人多嗰啲保安员咧，因为每个保安员负责两道门，拱住嗰两个嘢，佢哋又掹又拱咧，于是乎，即系喺嗰阵时我已经开始预备录影，因为我知道实冲落去，点知我都揿慢咗啊！当我揿啊，因为要倒数三下噶嘛，你用个 screen 嚟录影，三下之后已经冲咗入嚟啦，哇！跟住系咁起嚟拱低晒人啊，连记者都拱啊，又就抢人眼镜咁样，嗰段片就历时都半分钟都冇啊！咁我 upload 上去咧，三分钟之内已经有过百个 share 啦。你谂下大家几咁愤怒啊！即系对一啲报警，系咪断咗线咧？点解突然间停晒嘅？有啲嘢，睇下先。我上次用夸夸咧断咗线都仲讲六分钟，系咪断咗？唔系、哦，啊，而家180几个人添。啊！上次嗰个 live 咧，星期四咧，竟然有430几人咧，都系冇咩人入嚟恐怖袭击，即系证明咧， 他哋觉得五毛喺香港嘅行事咧，即系所谓唔好讲人五毛啊，即系嗰啲网军啦、啊，即系嗰啲职业网军咧，即系已经对香港我哋呢一类 life 咧已经冇乜负噶啦，咁啊，所以好开心可以继续啦，同大家倾偈。咦，云好多人留言，我睇漏咗啫，等未 refresh 啊，因为 蔡爱呢 hello black 就刚刚网传屯门邵康疑似拉咗个大肚婆， 邵康啊， 正 fan 探长讲嘢诙谐，啱听。内从而家晚晚区区开花，咁玩就岩啦。今晚黄埔马鞍山街坊特别劲，风唱多唔多人听，个人喜好听都系两回事。最怕照欺欺人嘅人扮识唔鬼，寻找真相掩耳盗铃。Q 去认识熊熊话是话，探长有冇请过何亨上嚟做嘉宾？封产一家三口都计非法集结噶，唔捻系惯你讲，应该系马鞍山。 系啊，冇错。 Miss Light 马鞍山黎比达，因为政府要全面封锁香港人用网上资讯。Black 陈，大家除咗赞助九吹之外，都记得赞助支持米立长新闻。 系啊，冇错。 新闻自由可贵。Night Roll Hello， 探长好，大家好。Miss Light Papu 即中埋去撞低立场新闻记者。 系。 Q Y Fiona Chow 探长你好，网友观众贵精不贵多，唔啱听咪唔好听咯。仲有好多人喜欢听，唔捻系挂冇断线。Thank you， 冇事啊。陈 Jeff 无断 ，Frank Frank 丁冇事 ，Won Tipperton 形容情况精彩，现场一样，蠢坏仲合做保安真系绝少会咁， 系啊，冇错， 个个都系求高其黑下眼， 冇错，冇错。咁我咧，我觉得沙田嗰边咧，我估唔到马鞍山都系咁啊，因为沙田嗰啲即系成个民主成分比较高啲嘅，市民方面，咁但系商场方面咧，有啲都契弟嘅，例如地铁上盖嗰啲啦。咁我觉得我谂个风气就令到嗰啲保安公司或者个保安公司唔系请啲前警务人员，就会好啲嘅个风气，因为佢哋成班围一围一齐叫鸡上大陆玩，有啲嗰啲工会唔系工会商会，同啲保安公司同埋管理公司，即系有啲瓜葛噶嘛，咁于是乎佢哋管理公司系扑街咧。就我谂一半一半嘅，应该有啲真系扑街到咧，即系放啲警察入去帮人点埋相啊，咁样嗰啲都有嘅，我听过嘅。咁啊，至于有人问何亨咧，何亨其实咧，我请佢上嚟噶啦，但系咧佢甩咗个底，咁啊有急事咁，人都会发生嘅。咁之后咧，我就同佢讲，通常都系嘅，我啲嘉宾请咗佢，约好咗唔嚟，咁梗系有紧要事啦。咁约极都唔复到嗰啲咧，我就唔会再约噶啦，因为。人哋个大人好人好者唔会专登话俾你听我唔想嚟咁样，咁咪话唔得闲咯，即系呢人之常情嚟嘅。咁同埋我谂呢度嘅九吹友咧就高估咗我对啲即系我可以揾啲嘉宾嚟嗰个能力啊。有人叫我揾云海啦，有人叫我揾刘世良啦，系老少未有人叫过啫。咁我何德何能咧？有啲人我真系叫唔到嚟噶嘛，即系你知。我是一个素人嚟嘅，所谓素人呢就未上过电视做艺员啦，未上过主流电台做主持啦，又或者冇出过一本冇出过书啦，又或者我老豆唔系边个啦咁样，所以变咗我系一个素人嚟嘅。咁素人呢请嘉宾呢系有佢难度嘅，就唔系咩人都请到嘅。我谂我个射程范围呢请到何亨已经系好荣幸㗎啦已经。咁啊所以呢我就成日都欺骗自己呢就係话啊我最鍾意请啲素人上嚟㗎啦，因为呢素人嘅 perspective 呢就唔係大家都会涉足到嘅。咁啊素人嗰、那个就嗰、那个睇法呢就係有另外一个解读嘅对一件事，就唔同啲嘉宾即係同啲名人，因为名人好多包袱㗎嘛。咁啊素人相对少包袱呢就係、是、所以接近个社会多啲嘅咁样。咁呢个係我平时呢请啲素人嘉宾上嚟呢嗰、那个理由，咁亦都系我除咗素人之外，又边度请到啲名人啫？咁所以咧，即系大家唔好谂多咗咧，咁又叫我请云海都够胆嘅，真系云海真系你留个言俾佢复都费事复你啊，即系交都费事派俾你啊，即系以佢觉得自己系明星嗰个程度嚟讲，又或者你唔系佢 fans 咧，佢真系采都费事采你啊。咁人之常情嚟喎，喂，佢个个都采中得中成世界嘅，佢出一个 post 都十几万个 view 或者十几万个 like， 咁所以咧，大家问下 OK 嘅，即系我唔系怪大家，即系可能即系大家以为我满有自信咁样，又唔知道自信喺边度嚟， 咁以为好把炮，咩人都请到啦。咁下次请李嘉诚嚟啦，如果佢即系得闲上嚟嘅话 ，OK。 Jackson Chan 唔好请老萧啦，佢根本系老千。Ultraman 数九十六何亨两边走，连交功课搞不好都冇时间啦。眨眼新嚟嘅表情、 啊、 ，Jackson Chan 黑奇星啊！学史恩少分享一个传播内容的好方法 ，BT 下载世上最强防火墙都封唔到。 Oh, okay. 网上有人做了400G 的香港视频，我在网上疯狂分享，有心的朋友可以参考下这个方式。窗外唱稳刘世良。嗯，系啩？系咪谂住揾到你啊，老探？哈哈。 哦，可能系啦。喂，咁BT 啊真系劲喎，因为我见到有啲 BT 咧写到好劲嘅，即系唔知咩大肚婆四 P 咁样嗰啲咧，即系呢啲我见到想呕啦。即系因为即系唔系我扮清高啊，呢、這个唔系真系唔系我个 type 啊。咁咧就好多人 download 噶咯，咁但系原来里面咧系六四屠城嘅，即系我呢啲系。2023年嘅时候见到一个咁嘅 BT file 嘅，咁嗰阵时我同事话俾我听有啲咁嘅嘢，我先知啊，唔系2023年系2010年到啦，因为我啲嗰阵时有个同事系比较后生啲咁样咯。 内像黄大仙行人天桥被黑警封咗，唔俾人过， 同 请女王上女啦 ，Vivian 个 keep。 嗱，康康呢啲又系离地嘅，即系我又何德何能请佢上嚟啫？即系你见过佢上第二个节目未啊？即系我啊从来未见过啦。咁啊呢啲人就请唔到噶，你明唔明啊？即系送上门都有可能嘅。咁但系而家送上门佢都唔会揾我做节目啦，开口夹着你啊嘛，觉得我系咪 ？Vivian 就 key 听老探吹水足够啦。十二二嘅搞炒当然好，但搞炒过后就被中共全面接管，香港真系玩完。Francis Chan 可否请习近平做嘉宾？ 啊，都试下啦，好嘛？喂，咁啊呢位Kiss。22ER， 其实你个名系点解嘅 ？Kiss 12， 唔知啊，总之你系咁打啦。咁嗱，同你分析一下呢、這个，即系我有兴趣分析，分析一下呢个逻辑同埋现实嘅问题啊。搞炒当然好啦，但系炒咗之后俾中共全面接管，香港就真系玩完啦。咁但系而家中共未接管，而家嘅状态系咪仲衰过玩完咧？即系话就系话港人治港，但系治我哋香港嗰啲人，究竟佢哋无论系经济上嘅成果同埋自由都越嚟越少，咁嘅时候揽炒之后系咪搏得过咧？咁当然你咁样讲，你系觉得搏唔过啊？咁但系又冇绝对嘅，我觉得即系嗱，譬如大陆嘅地产商。take over 咗香港的地产商会发生咩事呢？因为大陆嘅地产商呢都系国企嚟嘅。咁可能真系会衰咗都唔定㗎。咁但系佢系咪国企呢？就可能暂时唔系国企嘅。咁但系你知共产党冇钱就偷钱㗎啦。咁其实而家香港呢变唔变成嗰个阶段呢亦都一样嘅。不过只不过呢佢都嫌冇耐性啊。佢偷钱嘅过程好麻烦啊，又绕过立法，咪要经过立法会。又成一搞搞多年咁样，佢真系心急到弹弹下嘅时候咧，咁咪夹埋嚟咯。咁与其系咁样嘅时候，咁啊，等共产党嚟接管之后咧，觉得香港赚唔到钱，咁佢自然香港嘅是非就已经少好多噶啦。即系我认为嘅，即系当你个地方冇乜价值嘅时候咧，佢除咗管之外咧，佢都冇咩可以喺度攞到着数嘅时候咧。咁可能我哋会望眼冤喎。咁同埋大家都有个误解呢，就係觉得香港哇 GDP 好高啊咁样。咁但究竟我哋有冇受惠呢？咁究竟系咪即係我哋个 GDP 好高，系人人都可以均富呢？咁但係发觉越嚟越唔系嘅时候呢，咁系咪应该变下先，一转下，即係有时你唔试唔知唔心识㗎嘛，系咪？咁我觉得嗱，我真系讲唔到系啱定错，其实老实讲。 沙林王下次请夏昌姐姐上嚟做嘉宾啊！ 夏平姐姐， 枪枪释放未？红红点？ 放咗啦，好似 连大肚婆都拉。 系啦，吴家产。 请杰斯应该得，听厉害开探。 啊，你又错啦！杰斯去咗 D 一百之后咧，就应该唔会接受人请嘅，因为 D 一百喺佢人生里面已经系高峰嚟噶啦嘛。咁变咗即系，因为我有时啱啱 D 一百做嘅时候咧，我觉得佢个人系变咗嘅，即系觉得 即系自己升咗呢啊，尤其是喺街撞到佢，冇以前咁热情嘅。以前喂，好热情咁啊，探长探长咁样，即系嗰阵时未 D 100做之前咧。咁但系好奇怪咧，就系、是、有一次去网聚咧，我上到佢好愕然，哦，你做咩喺度噶？即系就好冷淡，即系好似唔知有啲咩误会咁嘅。嗱，我直觉咋，我完全唔知咩事啊。佢又觉得即系有少少嗰种唔系几好受嘅感觉，但系。去到最近有一次，示威嘅过程咧，嗰日系合法示威嚟嘅，咁我撞到佢，突然间就热情翻，即系我唔知点解啊，其实真系，即系我可能我个人就比较 sensitive 啦，同埋我你冷暖我都接受到嘅，咁但系只不过直接讲翻出嚟，我自己谂下究竟发生咩事咧，咁样系咪有啲误会，我又唔知咧，得罪咗人又唔知咧，真系完全唔知道。咁所以我亦都唔会尝试请佢嘅。 但厉害海探长，大家好，行行今时今日大陆边有问题，上面啲地产商起豆腐渣就得，抢坏宠物香港兜拆之后被收翻有好过咩？同玩捻完有咩分别咧？请问行行杰斯上过几次啦？曾 Jeff 共产党当年无钱总鸦片卖都有 ，Vivian W 依家都敢卑鄙，28年后真系不敢承认。 系啊，冇错。 12多谢你探长，双手合十 ，No Royal Sorry。上这位，请问探长关于 Keto 自己啱啱开始。食菜应该占几多？因为好多中文资讯都话低碳蔬菜无上限，反而英文版本就无咁强调饮食，觉得无缘。但系身边有无人 keto， 希望你指点迷津。 黄 极万分 ，Francis Chan 系时候要变，唔变就死梗。 系喂，咁啊，首先答咗呢位 Nero Rolo Sorry 嘅朋友先。咁因为咧，即系你咁有诚意咧，写成百字咁样，冇写30字嘅问 keto 咧。嗱，首先咧。我就唔系专家，我只不过可以分享翻我嘅经验俾你听啫。咁如果你想专啲咧，就问阿女王啦，即系生酮感受嗰边啦。佢答你咪答咯，唔答你咪自己睇书咯。因为听讲佢都唔系好 keto 噶啦，而家即系个节目都唔讲 keto 啊。咁讲啲身心灵嗰啲嘢，好似话咁转咗态有少少。咁咧就食蔬菜咧，嗱，我觉得数目。同埋现实系两回事嚟嘅，咁任何蔬菜咧都有 caps 嘅，咁咧当然你无上限系咪可以食到无上限咧？咁呢个咧就不解释啦，可能人哋咁譬如你食到几碗菜，几碗菜里面有几多 caps 咧？咁可能你食一个汤碗嘅菜，咁咧可能里面有10 gram 嘅 cap。两碗有20 gram 咁计啊，咁如果你一个人要运动、要行路、要上下楼梯、要落下街，咁你消耗到一啲热能或者糖分嘅，咁你咪可以喺呢、這个即系 base on 呢个你消耗咗都几多、啊？你个人唔系全日坐喺度或者瞓喺度嘅，咁你食两碗菜即系20 gram 应该冇问题嘅。咁咧佢话无上限，唔通你真系食10碗菜咩？系咪？咁所以咧，佢系一个唔解释底下咧。就话无上限咯，咁但系西人嗰啲咧就好认真噶嘛，人哋真系有科学精神噶嘛，咁同埋因为普遍西人嗰、那个阅读习惯同埋嗰个去认知一样嘢嘅态度都同香港人或者大陆人唔同嘅，咁于是乎咧佢就计到足咯，即系等于一个标签咁样，咁于是乎咧，如果我答你咧。西人咁样讲，佢绝对啱嘅，因为冇可能冇上限噶嘛，每条菜都有卡，你有乜理由会食得好多盘菜，令到你好多卡之后会能够生酮到咧，系咪？咁啊，于是乎咧，咁两者都冇错嘅，咁啊系咯，就系咁咯。你啱啱生酮啊，即系希望你成功啦，因为我最近咧就系大前晚啊。同一个30年冇见嘅朋友食饭咧，咁中间 line up 嗰个朋友咧就喂嗱，你到时咩都唔好讲政治嗰啲嘢啊，费事闹交，成餐饭都冇人啊咁样。咁我就同我朋友讲咧，话我就唔会主动讲嘅，即系如果佢挑机，我冇理由唔复机噶嘛，系咪？咁于是乎，都抱住呢个心态去食饭啦。啊，点知全场咧？都讲唔到10句系关于反送中，即系政府同埋撑警嘅嘢，反而咧 90% 咧都系讲生酮，因为我朋友又系咧，因为早排有个小毛病咧，就医唔到啊，即系好难医啊，医极都唔好，冇乜起色，咁于是乎生酮咧就会改善咗好多啦，咁样，咁于是乎咧，大家好兴起咧，就令到我哋4个人食饭，得我哋两个喺度 鸡都唔断咁样狂讲咯。咁啊，所以啊一个几得意嘅 experience 嚟嘅。咁啊，另外就系系咯，即系我谂好多人咧都觉得应该变一变嘅。咁啊嗱，未答下面啲问题之前咧，我讲下叶国谦啦，佢话要封网。嗱，我觉得呢啲土共左仔咧，既离地又仇恨港英殖民地底下落嚟嘅精英嗰啲成就，因为佢哋其实咧嗱，如果我当系同情佢哋。咁事实上咧，佢哋六几年作为左仔咧系好惨嘅。嗰阵时咧，英国政府咧打击啲左翼咧系好严重咁样打击嘅。即系我就唔讲啱唔啱先啦，因为你作为一个主权嘅国家，你哋用一啲另外一个主权去令到即系嚟踩你个场，即系话另外一个主权咧就系一啲共产主义嘅国家嚟资助一班人去搞乱个社会。咁所以呢到到今时今日呢佢哋嘅思维呢就只会系黄之锋就系 CIA train 嘅所有嗰啲装备呢有美国佬俾钱嘅。即系佢哋嗰个 mindset 呢就全部都系呢就将自己嘅经验呢喺冇研究过或者冇去查证过底下呢就用返嗰个 scenario 嚟 apply 返落今时今日嗰个运动。即系完全嗰啲人唔系因为愤怒嘅。完全嗰啲人唔系因为损失咗呢个公平同埋自由同埋法治而出嚟嘅，全部都系咧为咗钱，为咗收钱，为咗有外国撑腰，为咗去罢工有钱收翻，游行有钱收翻，即系完全系觉得系咁嘅。原因就系佢哋系咁啊嘛，咁所以佢哋咁谂我理解嘅，但系当然系错啦，即系我梗系唔会同情佢啦呢方面。咁于是乎咧，佢话要 cut 互联网，原因就系、是。佢自己上网都系睇下咸嘢嘅啫，叶国谦呢啲老坑。咁于是乎咧，即系佢觉得个互联网就唔紧要嘅，但系咧，你放俾啲细路就大件事咯。佢哋所有嘅吹鸡啊、剩啊，都系靠呢互联网嘅，咁样靠啲 Instagram 啊、唔系Telegram 啊嗰类咁嘅软件嘅。咁于是乎咧，佢认为咧断绝咗资讯自由咧，上网上网咧，佢哋就死晒蟹噶啦。咁样事实上亦都系咁，但系。你有冇谂过？虽然佢咁样谂系好戇交啦，咁但系你有冇觉得佢咁样谂，佢哋系进步咗嘅？即系佢已经进步到咧，即系进步咗，佢识得谂到另外一个可能性咧。可能唔系一定系有背后有大台嘅，又唔系一定系美国佬嘅。虽然佢把口咁样讲啊，即系如果深信又或者当系真嘅话，佢觉得互联网即系 cut data 都唔好紧要啫，即系会咁样谂噶嘛。但系今次。佢觉得样样都试过啦，啊发觉都唔得，咁 cut 埋呢样又会唔会得咧？咁样佢都系咁样讲嘅。咁原因咧就系佢就好愤怒，原因就系当时咧港英殖民地嗰啲信英国政府嘅精英咧，就系攞晒成个社会嘅未来嘅资源嘅，即系所谓未来咧就系六几年嘅未来嘅资源。咁嗰啲人哇，有医生、律师，嗰啲所有嘅专业人士，甚至乎一啲精英嘅机构，或者外资、英资或者港资嘅机构，甚至乎或者教育界，全部都系俾佢哋垄断晒嘅时候，咁佢啲愤怒咧，就而家老咗都唔能够掩盖到啊！曾玉成又比较特别嘅，因为佢比较冇咁离地，同埋佢比较佢自己都是一个勤力嘅人咧，所以佢。喺个勤力嘅底下咧，佢了解个社会多过叶国谦呢啲咁嘅土共嘅时候，咁叶国谦今日咁样讲咧，系好正常嘅。咁但系佢有冇能力影响到政府咧？我又觉得应该佢系冇呢个能力嘅。咁但系咧，就会有好多应声虫啦，即系嗰啲鹦鹉学舌嗰啲咧，人啊人讲乜佢又讲乜咧，就会出嚟呼吁政府做呢样做嗰样啦。又或者好似嗰个援助级协会嗰个散仔咁样。开两句声咧，就系话警察其实开枪咯，真系要咁啊，真系开枪啦。咁原因咧就系嗰个会咧就攞到一啲funding啊嘛，即系可以拗到唔知几千万翻嚟做佢哋嘅基金。咁于是乎咧，有时并唔系钱嘅问题啊，系有面啊，即系话有人撑个腰咁解啊。咁所以咧，令到警察今日俾佢哋点到陀陀令啦。咁啊，将来咧唔使好耐嘅啫，我相信咪就好似元朗打人嗰啲一样咯。开头以为有人撑腰。连面罩都唔使戴嘅，但你唔使俾人拉咩？你今日未俾人告啫，你第时咪一样要还。咁所以，我其实自己又唔会信啊。叶国谦讲话，谂下cut 互联网，我觉得真系太大件事啦，实在佢自己都死晒蟹啦，即系其他政府人人都要用噶嘛，你即系吸水吸粮一样，对好多人嚟讲，尤其是今时今日嘅后生仔，佢哋嗰个物质同埋精神嘅需求个比例啊，已经系大大咁样变化咗啦，同佢嗰代冇得上网啊，你仲惨过饿佢两餐啊，老实讲，我一日啊。佢都宁愿 fasting 48小时都唔宁愿48小时冇得上网。所以呢佢喐亲呢啲呢佢仲头痛啊，真係连呢个立法会都烧埋。同埋逐个嗰啲左派或者嗰啲建制派议员屋企逐个烧都似我諗。即係当然我唔係鼓励啦，即係我尝试幻想啊喺佢哋嗰个阶段。即係如果你真係够扑做呢样嘢呢真係大领落啊。咁亦都配合咗有人想香港好乱嘅一个主张嘅。因为呢个主张或者呢个动机呢我上次都讲过啦。因为香港越乱呢所有嘢嘅楼价越平，所有机构走咗之后嚟涉位嗰啲人呢就係、是、最鍾意香港乱㗎啦。咁但係呢你涉位嘅背后呢即係、就是、要出几多少钱去能够涉到位呢，咁而家不停都有人出緊钱㗎啦，以我所知。根本驚你唔亂啊嘛，即係尤其是嗰2000万捐俾援助級嘅都係出錢嗰啲人想香港可以執位，想香港可以坐音樂椅，因為你嗰啲既得利益者呢太多年啦喺度，一定要 time to change 啊，要顛覆啦呢個社會。咁其實某程度呢嗰啲咁嘅奸計嗰啲人呢佢哋個 view 都同我哋差唔多，都係想個社會有改變嘅。但只不過佢想將改變到原本嗰啲既得利益者变做自己，佢冇諗住个君父囉。咁所以呢佢哋依然係个敌人嚟嘅。咁所以一阵间我可以讲下呢即係我对李嘉诚嗰个感觉呢同埋我 post 嗰张图呢係有好大嘅矛盾同埋落差嘅。唔知大家有冇呢个感觉。甚至乎有一位叫威章嘅朋友呢就讲咗一句呢就话你班人真係冇得救㗎喎。即係李嘉诚又即系就封唔系，即系要即系类似话拜，即系李嘉诚都攞嚟当偶像咁拜，真系冇得救嘅。哇！佢俾人插到咧，即系直接讲啊嘛，我就暗砍间接讲咧。基于大家系标题党嘅原因咧，就真系唔知道我讲紧乜咯，明显即系转折得滞。咁但系佢又完全了解我讲乜嘅时候，直接讲翻镬出嚟，俾人插到飞起。如果大家唔知道讲乜呢就请你去个 Facebook 个 page 呢就睇返李嘉诚戴咗 Mirror Ball 喺个头嗰幅相个 caption 你就知道讲乜啦。 其实二二嘅搞炒当然好，但搞炒过后就被中共全面接管。 係呀冇错。头先我讲完 Keto 又唔知讲咗喺边添。係。阿商咧就话 ，Sorry， 我私恩唔信你哋无以为共产党全面接管楼价会被怕，睇下上海、深圳楼价都超级高，而且本地人口被偷淡，形成唔到本土意识的。 系啊，冇错啊！嗱，我头先都讲紧呢样嘢，即系佢接管咗之后，楼价唔会跌啊，系佢搞到香港乱，楼价会跌咗之后，佢哋买入啊，即系而家我哋两帮咧，即系警察同埋市民咧，都系只棋嚟嘅。警察就俾人拱去死啦，市民就俾嗰啲死士咧，即系为咗表忠嗰啲人咧，就打到我哋半死啦。咁所以我哋同埋警察都系输家。咁大家千祈唔好误解我嘅讲法啦，即系我哋唔系同路人嚟嘅，只不过咧系我哋被动地俾警察打到扑街，而令到我哋要抗争，令到更加多人反抗啫。咁但系个动机咧，即系我冇证据嘅，但系只不过睇翻成个形势。点解会不停咁发生呢啲令到啲市民更加愤怒嘅嘢，而接踵而嚟咧冇停过咧，惊你静得滞又要辣下你咧，系唔会冇原因嘅呢啲。大家如果大家谂到另外一个原因咧，就请你提供上嚟啊，因为可能我谂唔到都唔定嘅。 昌淮长杰斯自从做咗 D 一旧员工之后，就算九数把啦。曾 Jeff 女王好似讲物论 ，Chesnable 杰斯自己个频道收钱噶，免费嘢唔会做机啦。 系咯， 民主好高兴又听到探长大哥摆靓声，正确的分析了，卡得厉害，都系等下再重温。多谢，拇指向上。 咦，何民主好似好耐之前见过一次啊， 喂，好，你得闲就入下嚟啦。好卡啊！你系咪喺大陆咧？定系我本身呢度都卡咧？因为嗱，我就见到个网络健康咧，就属于正常嘅。咁可能你嗰边可能卡卡地都唔定。 呢段章要睇有名气嘅，可以喺佢哋自己节目睇到。请唔请到嚟，其实又冇乜必要。是我系咁睇咯。 系。 King I Hill Derek Lee。 啊，你又几有见地喎、哦？啊，呢、這个呢当呢叮当。系，即系你要睇有名气嗰啲，你咪系睇翻过咯。我就系唔明点解咧，即系好多人都成日叫我做呢样做，即系叫边个嚟叫嗰个嚟咁样，但系叫揾亲都粒粒巨星，即系真系你唔好高估咗我嘅能力先啦。即系你估，即系我系阿 Richard 咩？你估真系，如果 Richard 做节目咧，大把人嚟啦，扑到嚟啦，系咪？ Shock King I Hill， Hello， Hello 探长 ，Shock King 嘅系探长， 等先，搞搞只猫先。咪咪又发紧捉老鼠嘅梦啦，梗系系咪啊？成日幻想自己捉咗只老鼠，好得意。佢成日望住嗰个老鼠玩具咧，喺度呱呱声咧，好过瘾嘅。咁咧，俾人捉住咗咧，佢就即刻哑咗嘅，同埋咧，好似逆来顺受咁样咧，就静晒唔出声。个样好戇鳩，好笑。咪咪，好中意嘅呢个，好玩嘅咪咪。OK， 继续，睇下可唔可以抱住佢做节目先。我睇紧读到边度啊？啊，系啊，系啊，冇错，呢叮当，咦，呢叮当，你系咪啊？嗰阵时喺女王度做义工嗰位咧？ Shock King I Hill Derek Lee Hello 探长 Shock King 嘅系探长迟报道风场就算变到几差都好土生土长嘅地方都要力争到最后食份落屌太唔似作为一个人类 系啊冇错啊 刚刚见到条片有警车喺马路转弯用车推赶市民睇 WhatsApp Francis Chan 欢迎锋芒 King Y Fiona Chow 英籍时代精英制点睇得起叶国谦班人啊 Jackson Chan 老坑叶正系识同傻西为路程度上系咁上下佢唔敢买屙屎算叻 Yun Lock Chan 气探长 系 WhatsApp 做咩有人叫我睇 WhatsApp 系咩意思即系你 send 啲嘢俾我系咪哇好多人十一个 WhatsApp 喎阿塔啊系啊你 send 咗咩用警车冲开啲人啊！咁恐怖啊！及下先，咪咪系咪要走啦？咪咪，哇哇哇哇！哇！我谂咧，佢真系啲警车咧，就嚟好似 Zombieland 咁样咧，整个铲喺个车前面咧，即系根本佢而家即系当嗰啲人系丧尸咁样。咁另外一个解读咧就系佢哋真系接近濒临崩溃噶啦，因为佢哋长期以嚟咧，即系用晒咁多方法咧，合法唔合法嘅方法，除咗杀人之外，甚至乎杀人嘅方法佢用埋嘅时候咧，佢都唔能够能够令我哋有少少些微嘅改变，仲加剧。仲令到佢哋可能有生命危险嘅时候咧，咁而家警方就已经崩溃噶啦，即系呢样嘢阿 Q 精神啦，咁我觉得都好啊，即系越癫咪越好咯，越俾人耻笑咯，一世都翻唔到转头咯。哎呀，只指甲哇好得意啊！我撩撩下只指甲甩咗出嚟，成个壳咁样换甲啊嘛，咪咪定系冇咗个指甲啊？我唔系换咗新指甲喎，原来摆你个头先，咪咪仲系戆居居嘅，点解你？但系佢系扮懵嚟噶喺度。因为被人捉住佢，明知走唔到咧，即系呢个本能咧就喺度扮懵咯，系咪咁意思啊？咪咪，嗱到而家都扮懵，唔识唔走啊，仲要。Yin Lock Chan，hello 你好，Francis Chan， 喂你好，欢迎封网啊！其实我真系唔欢迎啊，好惨噶，冇上网真系。好啦，放你走啦，好热啊，因为。哎呀我不过甩好多毛啊即刻叫 系啊，嗰阵时港英咧，即系其实对啲左仔咧，真系好严厉啊。甚至乎咧，包玉刚咧，佢系差唔多左派之中咧，即系爱国阵营最有钱嗰个啦。当时咁咧，佢起嘅大厦咧，星光行咧，竟然系唔俾Hong Kong Telecom 装电话喎。即系玩嘢玩到咁样嘅可以，咁同埋佢起嘅楼咧，就因为好多消防条例同埋建筑条例就玩到借嘅。例如你见到加路连山道嗰扎楼咧，就系包玉刚系咪包玉刚啊哥？唔系，霍启咩霍英东唔系包玉刚，讲错咗。我头先一路都系想讲霍英东，即系霍英东起嗰啲楼咧系交叉楼梯啊。同埋一层有 lift 一层冇 lift 啊，即系绝到扑街嘅，真系交叉楼梯嘅意思咧，就系话我喺呢一层楼沿住个楼梯上咧，佢有两条交叉铰剪型嘅楼梯咧，你系永远唔能够上到某一个楼层嘅，你一定要用隔篱一条梯先上到某个楼层嘅，即系玩到咁样嘅，以前英国佬都咪话唔扑街，不过扑街得嚟咧。就是选择性扑街，但是对普遍嘅大多数嘅市民嚟讲咧，即系佢认为你 all right 嘅，都系有爱心嘅比较，同埋甚至乎咧之后，麦理浩上咗台之后咧，嗰啲扑街嘢都冇晒噶啦，就真系大爱包容嘅，因为麦理浩就是一个左交，咁所以政治就系哪吒噶啦，即系唔好咩都用简单嘅一个好人同衰人嚟分辨一啲是非，我觉得咁样真系好蠢嘅。即系自从董建华人人都话一个老好人之后，我都觉得好唔对路啊！咁香港人咁都 buy 嘅， 死门嚟噶，紧急法嗰度，林郑而家话唔系行紧紧急法，咁但系嗰个蒙面法喺紧急法入边出嚟噶，咁紧急法同蒙面法边个鸡蛋咧？咁如果系行紧急法嘅话咧，所有嘅保单嘅 general insurance 系完全唔生效嘅，意外保险私人嘅都唔生效，除咗人寿保险之外，所以就算飞姐落街买餸都系冇劳工保险嘅。 嗱呢个咧我都知嘅。因为以我所知咧，保险公司咧就一定要揾一个最有利自己嘅方案，喺法律嘅层面底下咧，所有灰色地带同埋二分法，即系唔系二分法，即系A 或者 B 边样着数一定拣嗰个 A 或者 B 嘅，即系是但一样嘅。咁所以咧喺有得争拗同埋有争论性嘅条款咧，佢一定系拣一个最着数自己嘅条款去同你打官司嘅。咁所以。即系呢个知啊，所以大家真系小心啊！所有保险啦，无论车保险啊，任何保险咧，喺呢个暴乱嘅期间咧，佢都系唔赔嘅。咁啊，所有着数都系攞晒嘅。咁啊，林郑咧出口术咧，就希望有得咬嘅啫。即系譬如政府有好多嘢都要买保险噶嘛。咁佢成日死都唔话系戒严，死都唔系咩暴动。或者好难先话正式系暴动，甚至乎佢讲咗出个口话暴动，佢都只会系出口说话暴动嘅行为，就唔系话暴动嘅 status 啊。咁所以大家真系要好小心呢样嘢。但系 send 呢个录音俾我嗰人，我唔知佢系边个，因为而家啲名字又改晒，系一个老伯嘅样子，但系我应该唔识佢。咁啊唔紧要啦，因为我以为呢个系阿塔 send 俾我嘅添。阿塔，我竟然当一个老伯系阿塔添，对唔住啊！咁啊，另外咧就系咧，头先咧大早咧就唔记得名谢一位朋友，佢就系 PayPal 咧就 sponsor 咗，啊就系阿塔啦，原来，喂 thank you 啦，咁咧大家咧就可以透过 PayPal 咧就 sponsor 9/24嘅灯油火蜡饮嘢嘅钱嘅，咁啊你哋唔 sponsor 咧我都照做嘅，咁不过咧就大家可以投入少少，即系好似大家都有份夹钱去唱 K 一样咁解嘅啫，咁啊开心啲。咁啊，就继续啦。咁啊， 头先嗰个警车咧就系黐胶线嘅，呢个画面真系震撼啊！啊，读到呢度好似系。 六太警器探长好，大家好。 Hello。 你装疯乜鬼网啊？讲就大大声，你仲装都费事嘥时间去消化佢讲乜？内脏癌癌，黄大仙又捉咗人。Chestnut 暴断网，好多行业都瓜得。Neural 长远为健康行祈祷，多谢探长分享。You lock 长探长做咩唔剃须？封产旺角塔皮无理清市民墙。Francis Chan 不能上网，生无可恋。Melville 香港唔系大陆，建构网络时是采取开放策略，唔可能净系封某啲网，例如亮灯。要封网除非将整个 internet 停咗，但会影响晒所有日常生活，包括政府同机构嘅运作。Jeff 好喺度探长，六 Melon 喵喵喵肚饿 ，Linda 厨好可爱，封产放开只喵星人，红红咩片 ？Vivian 特意昨日去园中环，要搭小梁，仲要转车又转车至翻到家，政府真独立。Jeff 好依家差佬已经好似个个 check 咗国旗嘢咁，女神爱神咪系仔定女 ？Leading 装系啊，探长咪就系我，好耐冇睇你 live 呢阵咪第一次见，好顺德。人咁，微信你未几多岁？系乜嘢品种？与民蜂网大镬过宵禁。 系啊，梗系。 我明，我睇过好多旧剪楼梯嘅楼。Wingley High Low Tom， this message is held for review。King Wifi owner Charles 老董先系千古罪人，又加入以前呢边特气蜂网。咁我成日做咩啊？老董系老不死就真啦，被佢祝福做特首记都系垃圾。 系啊，冇错。赞佢好人嗰啲都双目失明嘅，简直系。 宇文唔想成真，但嚟紧好大机会搞出人命，双方都系。 系咁啊，呢个剧本之一嚟嘅。如果唔系，香港啲楼点会冧咧？啲楼市点会有人炒底吸纳咧？咁所以大家储定啲钱咧，当真系搞到个楼市冧咧，就唔好同佢客气啦，即系快啲入货啦，大家就唔好俾佢哋入晒货。虽然市民力量有限啦，即系唔够嗰啲大陆嘅热钱咁多，但系咧，如果条命够长嘅话咧，大陆越嚟越冇钱。咁香港人剩返啲钱呢就可以重夺返自己个命运啦。因为以后即係如果大家有良心嘅话呢，唔好做返人哋嘅嘢，就即係话自己买一层楼又炒埋一份嘅将来。咁啊真係挺扑街嘅啫，即係不停咁样循环嘅。咁但係香港人你叫揭止佢嘅贪心或者贪钱呢就几难嘅。因为我近来都成日同啲朋友讲呢，越贪钱嘅人越危险啊，贪钱嘅人呢就会出卖我哋㗎。即系我讲紧啲 KOL 嗰啲咧，咁但系竟然咧出奇地，我啲真正实体嘅朋友咧，佢都唔认为系贪钱好正常嘅啫，咁样真系冇嘢讲，即系我真系太脱节啦。即系嗱，我解释下点解贪钱嘅 KOL 会出卖我哋咧，即系话假若当你个 channel 好多人睇，或者你个网台好多人睇嘅时候，咁咧你就自然个统战能力咧就好强嘅。所谓统战能力呢，就是我益你少少嘢啦，你高抬贵手讲少两句啦，即係你见到 CCTVB 就係咁啦，即係似住自己多人睇呢，咁呢就长期呢就俾一啲红色嘅资本呢就即係干扰佢啦，一啲红色嘅关系呢就俾个 number 你啦，俾层楼你啦，即係或者平卖俾你啦，即係曾荫权嗰啲领嗰啲嘢都系呢啲咁嘅干预啦。咁嘅时候你諗下，係咪即係当你越贪钱又越有影响力嘅 KOL 呢就越危险嘅。因为咩叫九钱一心呢？咩叫做佢会同政府合作而帮政府维稳呢？即係呢啲全部都係出卖我哋嘅行为嚟嘅。咁於是乎我竟然我啲朋友当中都认为我咁样讲係唔啱嘅。咁贪钱人都贪㗎啦咁样。嗱，既然係咁嘅时候，我哋今日企喺呢个 status， 即係我哋喺呢一条船即係俾人压迫緊，即係形势俾人强嘅时候，我哋就好似 friend 咁咗。但有一日呢，当你有权力嘅时候，你又企喺建制嗰边，或者你已经系既得利益者嘅时候，当你当时同今日一样觉得贪钱就咁㗎啦，人都系咁㗎啦，你怪我咩啫，咁佢到时就变咗你敌人㗎喇。咁所以今日大家闹得咁大声嘅时候呢，究竟当你幻想啊，可能五年后或者将来啊，你又为咗钱俾人统战咗，你觉得咁我收你啲钱都好正常嘅，贪钱系正常咁样，咁希望大家思考下呢样嘢囉。因为我都思考咗好耐嘅呢啲嘢，即係究竟我会唔会是一个咁嘅人呢？ 即系我觉得，如果你当你有思考过呢个问题咧，你变呢种人嘅机会就少啲嘅。当你连呢个问题都唔思考，甚至乎贪钱就梗噶啦，人都贪钱噶啦，即系人之常情噶嘛。咁你合理化咗呢样嘢嘅时候咧，即系你为咗钱生存，我冇话你错嘅。但系贪钱嘅原因就系、是、你俾你嘅努力或者俾你嘅正常嘅收入系嚟得唔正常嘅时候，咁而你要出卖咗一啲核心价值嘅时候。咁呢啲先为之贪钱，我觉得系咁样咯。咁啊，仲有系头先有人问阿咪咪几多岁，其实我就真系唔知咪咪几多岁嘅。原因咧就系阿咪咪系猫球嚟嘅，佢系三手猫嚟嘅。因为你知香港咧有好多人即系养猫嘅时候，可能一时冲动或者一时大爱，就冇考虑到自己嘅承受能力，就甚至乎见异思迁，又甚至乎系。三分钟热度，最卑鄙嗰种咧就氹男朋友女朋友开心，就送只宠物俾人嗰啲咧，即系呢个社会有好多好多呢啲咁嘅人嘅，咁咧我就做咗嗰啲人嘅接收者咯，即系可能佢觉得啊要移民，咁呢啲就最，我都系最合情合理放弃宠物噶啦，比较上，咁咧于是乎咧就照顾唔到猫咁样，咁咧就我就接收咗，咁咧我。长期咧都系接收紧呢啲猫嘅，咁我就梗系唔会无限量、无上限咁样接收啦。咁我都有能力底下接收到，而家已经差唔多饱和啦，五只啦已经有。咁咧，所以我唔知佢几多岁嘅。咁但系要养猫咁多年咧，要观察咧，即系啲猫玩唔玩玩具都系一个指标嚟噶嘛。咁因为 Nana 咧，例如 Nana， 我由佢五个月开始养到而家十九岁咁样。咁我见到佢嘅变化啦，蝦饺又係啦，由蝦饺咁細隻变咗一隻成猫。咁我哋观察到佢呢，佢差唔多八九岁呢就开始唔玩玩具。咁我十岁呢仲得闲就派下胶同你玩下，过咗十岁呢就望都唔望，见到有啲好有趣嘅玩具就睇唔到。咁於是乎呢，我因此呢就推断呢阿尖尖同埋咪咪呢就大概係十岁到囉。因为之前嗰啲养佢嗰啲咧，我都最早嗰个唔了解，因为连接收佢后来俾咗我嗰个猫主咧，都唔知道佢系几多岁嘅。咁于是乎，我只可以用呢个方法去估佢几多岁咯。咁佢系猫女嚟嘅。咁啊，仲有系咯，差唔多啦。不过今日都预备咗几多嘢讲嘅。咁大家都 cover 咗啲啦，咁开始可以讲我自己预备咗啲嘢啦。 主题发梦到有一日，示威者见到狗唔系走，系企喺度同你打过。Francis Chan 而家的情况和戒严无分别。Jeff 和你讲过 ，D 米自称中立个批。曾 Jeff 探长你咁讲，几乎所有 call 都系眼睛紧闭嘅小脸。宇文边个 call 贪钱得过项明生，但又咁安敲。 系嗱，咁就唔系所有 KOL 都系嘅。以我所知啊，大 J 咪唔系咯，阿 Al Sunny 咪唔系咯。有好多都唔系嘅，咁但系讲政治嗰啲咧就特别系嘅，唔知点解。咁即系嗱，调翻转讲，即系我头先咧，我只不过系分享我嘅价值观，即系我认为边啲人啱，边啲人唔啱，边啲人凶险，边啲人冇嘢，咁系我嘅选择嚟嘅。咁以我所知咧，好多人都选择包容邪恶，或者包容一啲，嗱，譬如我成日都讲。啊！有啲人好贪钱嘅，帮人出完书又唔俾钱嘅嗰啲，即系佢呢样系事实嚟噶嘛？咁但系好多人都明知系事实，但系都放过佢啊！即系关你咩事啫？又唔系我出书，我又唔会同佢出书。嗱，我以前都系咁嘅，我以前就认为咧，我唔系同佢做生意，又冇钱跟瓜葛咧，我就唔理呢啲嘢噶啦。咁但系发觉唔系嘅，即系当你一日同佢做咗朋友之后咧，你点样容忍到个朋友咧系咁贪心同埋？咁食水之味不停咁样呃人哋呢，咁我忍受唔到啦，当然。咁呢於是乎我喺身上面，即係喺我朋友身上面呢，就掌握到或者领悟到佢哋点解会姑息养奸，即係明知嗰啲人係咁扑街，明知人佢係成日都呃钱咁唔老实，表里不一，喺镜头面前同埋镜后面讲两回说话，讲到即係道德高地用高个月球咁样，但系咧真人咧就欺骗同埋冇诚信咁样嗰啲嘢。咁我真心交嚟噶嘛，真系咁，所以我觉得呢啲好紧张嘅。咁但系对一般嘅听众嚟讲咧， 觉得屌，我都系当娱乐啫嘛。你唔通我，你叫我同佢做生意咩？唔会噶嘛。咁但系有好多人捐紧钱俾佢，而buy咗佢嗰套，咁我觉得都 OK 嘅，因为你当娱乐啫嘛。即系你买钟出街都要俾钱噶，系咪？咁所以即系我都化化地噶啦，但系佢又叫我唔好讲啦，都冇人信你嘅。咁但系我就坚持我讲到死我都会讲咯。因为我将我见到嘅事实，我陈述一次出嚟啫，即系我唔系挖苦，唔系抹黑，更加唔系分化。 Jackson Chan， 中国人一向冇国家观念，亦欠缺普世价值，所以最易因贪而出卖良知。李定将乜人都想有多啲钱，但贪得无厌，好人亦都有限。封 Chan 个市其实都系政府吹，好多食都好好生意。如果思考清楚嘅话，示威者都系市民，都系可以有生意。跟政府封个节撑，警撑极权又太无生意个节，都系唔识分黑白嘅白痴。但系似头先抱个只咩品种 ？Jackson Chan 脑烧抗中系最 我头先抱嗰只咧就系、接耳猫嚟嘅。即系嗰啲Scottish 嘅接耳系嘛？咁可能佢混咗少少第啲种嘅，真系唔知啊，应该唔系纯种啊。咁、因为接耳猫咧好棘手嘅，因为人类就为咗赚多啲钱咧，就不停咁样配制呢啲，即系配制呢啲种出嚟咧，就令到明知道佢哋咧周身骨痛啦，可能会失聪啦，周身病嘅。即系完全唔理佢嘅感受而配制咗呢啲品种出嚟，好扑街啊！所以好反对人去宠物店买猫啊！咁既然佢出咗世咯，咁我梗系令到佢开心啦！即系一只猫又唔使社交嘅，佢又行路唔方便啊，聋啊，佢都可以生活得好开心嘅，我相信。咁但系周身痛嗰啲我就帮唔到佢啦，有时候帮佢按摩下啦，宁愿咁样。但系佢冇得比较啊，好在因为未试过又唔痛，至到痛咧。咁所以希望佢开心啦，喺度玩得。 Jackson Chan 老少 call 中系最 OK， 李定庄 咩话咩话咩啊？老少系 KOL 中最 OK， 我真系冇办法唔耻笑你咯。如果你真系觉得咁样，老少最 OK， 真系我就好似嗰个 Joker 咁样咧，笑到停唔到啊！你咁讲真系，不过你觉得佢最 OK 啊？梗系你唔知佢啲嘢啦，咁好容易理解你咁样觉得嘅。 李定庄喺啦，系咪唔贪钱就无讲政治嘅特质？哈哈， 啊、可能系、 哦。老萧康中系最 P K Jackson 长整啲冚家铲，陈地主角地捻狗中，陈 Jeff 英短好唔好打你？ 哦，你话最 P K 唔系最 O、OK, K， 真系俾你笑死啊！真系，真系搞烂 get 真系嘛？ Patrick Chan 而家用咗紧急法，唔知保险是否仍然生效呢？ 唔生噶啦。英短好唔好打你啊？其实真系唔好打你，因为逢亲咧嗰啲佢原本个月组织咧系冻嘅地方咧，佢哋嗰啲毛有两层嘅，即系有除你表面摸到一层毛之外咧，佢近皮层咧仲有一层好幼嘅绒毛嘅。啊，俾一执你睇下先，头先飞晒出嚟，唔知你睇唔睇到咧？嗱呢啲咧。呢啲幼个毛笔嗰啲毛嚟嘅，哇！呢啲毛咧搞到我成面都敏感啊！嗱，呢个位已经肿咗啦，头先抱完佢，跟住我个鼻又好辛苦，一阵间又要去厕所整一洗一洗面，咁啊好难打理嘅。同埋咧，佢哋如果你唔理佢啲毛咧，佢就好似流浪汉咁样咧，煮住嘅啲毛，咁你又长期梳啦，咁甚至乎咧，佢如果即系譬如你屋企唔系常开冷气嘅话咧，就如果好潮湿嘅话咧，佢又会有皮肤病嘅。咁所以大家养猫呢，如果你唔係太多时间招呼佢嘅话呢，你最好喺街度執嗰啲剪咗耳仔嗰啲呢，即係被阉咗嗰啲流浪猫嗰啲猫。其实老实讲，如果好玩呢就真係最好玩嘅。点解咁讲呢？因为嗰啲猫呢比较懂人性嘅，佢同你眼神接触，甚至乎佢即係懂得睇眉头眼额，即係沟通方面呢有灵性啲嘅。咁但係点解虽然我咁讲，但係点解嗰啲原种猫呢，即係嗰啲英短啊、接耳啊嗰啲，即係有要俾成万蚊买一隻嗰啲咁受欢迎呢？原因嗰啲係一个好肤浅嘅理由底下呢，就即刻喺个橱窗就讨好到你，好得意好靓样，啲脾气好好平，即係好好鬼calm， 即系同埋所有做嘅嘢，你都估到佢嘅。咁啊，呢啲猫啊最受欢迎嘅喺市场上。咁但系以一个养咗咁耐猫嘅人咧，其实你同啲猫接触得最多、最醒目、话头醒尾，同埋你同佢有充分嘅沟通嘅猫，都系一啲有少少神经质嘅糖猫咯。即系话喺街边嗰啲好多复杂嘅混血嘅猫系最好玩嘅，我觉得系。即系如果你好长时间同佢相处，你就知噶啦。咁样咯。哇死啦个鼻乸嘢话都未完。一噴飞咗条鼻毛出嚟，唔系飞咗条猫毛出嚟。咦呢、這个唔肯读喎、啊。Amity 啊。你第一次见你喎、啊、呢、這个。你就话咩我个你嗰隻安哥拉猫都有问题啦，听唔到嘢系聋㗎。係喎、啊、猫都几普遍会聋㗎，因为头先咪咪就聋㗎啦。Nana 呢因为老得就聋咗啦。咁佢哋嘅世界呢都几静啊，吸尘啊，隔篱转嘢啊，行雷闪电啊，完全系都系玩得咁开心嘅。 我、哦、白色猫呢加埋蓝眼呢系 龙嘅精兆嚟嘅。 行红萧山好嘢，多谢萧山。Thomas Sham Shampoo 许志峰议员到杏花村处理疑似邱攀景非礼事件期间， 又被人拉， 受到居民热烈欢迎。 哦 ，OK。 Jackson Chan 打错字。 哦，知道啦，后来 PK 啊嘛，你话许志峰好惨噶，成日都即系差佬当佢流嘅，喝佢个名嘅。作为一个尊贵议员，我觉得啲差人真系正扑街嚟嘅，真系。 蠢坏长家猫躺猫真系好醒目 ，DWNTHK 英短和同猫抱上手有不同， 系冇错。喂，我顶唔顺啦，整一整个鼻同埋斟啲水先，希望大家继续留多啲言俾我啦。嗱呢度啊睇唔到住嘅，算啦。咁我一阵间嗱临读埋我即系讲埋嗰啲话题就差唔多啦。俾啲毛巾。差咗。嗱，系时候介绍咧，曳猫啦。如果嚟个狗趣超过两年嘅朋友咧，一定识佢啦。佢就系 Chico 啦。哇，几麻烦，几黐线，哇！谂唔到毛巾啊，好癫啊！佢好憎人哋抱佢嘅，同埋即系好唔合作嘅个态度。咁但系咧，佢好得意嘅，佢食好少嘢，但系好快肥，同埋佢都几聪明嘅。咁但系咧，就对人就好信唔过嘅，即系直接啲讲又唔系好黐身啦，同埋又好独立啦。但系佢。个特征咧，佢就有个头偏细，因为正常佢系英短嚟嘅，英短嘅三色猫都罕有嘅。咁呢个头咧，正常英短咧发育嘅时候咧，所谓爆骨啊，就系话佢一发育突然间个面咧会胀暴胀，即系大头猫。咁咧嗰啲猫咧就卖得好贵嘅。咁佢呢只咧就系朋友自己 breed 嘅，咁所以就我谂佢。都知道呢啲猫即系佢识睇，就所以咧可以即系俾封利是佢，咁佢俾只猫咁嗰啲咧，就唔系买猫，唔系交易嚟嘅。咁即系佢即系所谓嗰封利是咧，包括佢打针嗰啲针嗰啲钱啊，佢接生啊咁嗰啲，佢收翻钱点解啫？咁我唔当系买啦，咁都系临时朋友话我、哦、有只好正、啊，个样好得意咁样。我真系攞咗翻嚟养咁样咯，哇！真系自己真系戇交啊！头先先洗完个鼻， 有痕过嚟，攞啲厕纸 渗 下啦。 即系唔系渗啊，我系黐住咗啊！因为我一呼气咧，成扎猫毛飞出嚟，我只因为我吸咗入去， 哇！都唔系好近噶啫， 我吸到入去啊嘛。因为周围飞噶嘛，头先咧又系咁引， Amity 班黑警完全挑衅市民，刚刚起元朗见班黑警就系咁做。曾 Jeff 叫监制推住线，封请马鞍 探 长，请怀从加马鞍过拉沟林鞍妈，我有养过。 Oh, okay. Amity 我接手我都唔知道，但佢医生先知佢系龙。你个 look trick 系好肥美，你切烧山系最 P K 冇讲错，佢预测啲嘢唔识就被佢吓死，识就笑死啦。佢仲啲嘢，你向相反方向谂就冇衰。是，别只听到佢不停叫人捐钱支持，但从未听佢叫人支持。一齐主持的陶伯的花生台、 哦、 节目在花生台播时都冇剪走，所以我觉得陶伯好大方。 Ultra Man 瘦九十六 ，Trico 大只咗好多。 嗱，陶伯咧，即系讲嘢鸠唔鸠噏啊？你中唔中意一件事？但系咧喺呢方面，我一定信佢嘅，因为佢个人就真系好大方，大方到咧出事嘅有时，即系尤其是佢对嗰啲帮佢做嘢嘅人都大方嘅。咁曾经出过好多事嘅，但系呢啲唔喺呢度讲啦，因为始终而家九吹廿四咧，嗰个成分就比较复杂嘅，就唔系网台精先会听嘅，有啲人无端端撞入嚟都有嘅，虽然少啲，咁但我亦都唔想讲太多啦，有冇好讲啊？咁你既然你讲咁啊，答下爹咁解啫。咁之后讲下个原理啫，即系头先你答爹嘅原因就系因为。系咯，即系有啲人对钱系好紧张嘅，嗰啲人就真系分外小心嘅，真系要。咁啊，仲有就系、是、我觉得而家Amity 讲得啱啦，即系差人不停咁样挑衅市民咧，我觉得已经系佢哋嘅一个工作之一嚟嘅。譬如蒙面法嗰晚生效咗之后，条街好静啊，周街都系人咧，冇警察就唔会有暴乱嘅，根本上。咁所以咧，佢哋其中一个 job 咧就系收咗钱之后咧，即系收咗嗰啲捐款之后咧，就开始不停咁样挑人啦，同埋又或者未必关啲低层嘅差人事嘅，可能中间有啲有着数嗰啲咧，就不停咁样抹黑市民啦，甚至乎咧就令到更加嬲市民啦。佢哋头先见到一个行为咧，喺个十字路口度兜圈啲撞嚟撞去，即系就系同 Zombieland 一样嘅，即系嗰啲疯狂嘅程度。咁如果你当嗰啲市民系一般，即系佢嘅服务对象，佢点会咁样对佢啊？因为完全唔知咩叫服务啦，已经。同埋，即系香港人个观念咧，就系官同埋民之间咧，官系要怕佢嘅，唔系民系怕咗官嘅，好正常。官系有官威嘅，甚至乎回归唔系殖民咗咁多年之后，回归咁多年之后咧，所谓当家作主咧。但一般民众呢都系觉得咁諗嘅。咁胜在而家啲僆仔呢最大嘅成就就系唔听上一代话啦。正正就系佢哋知道根本上香港嗰啲所有嘅公职人员甚至政府呢都系市民出粮俾佢㗎嘛。佢系服务市民㗎嘛。佢上台嘅时候都系咁讲㗎。警察去宣誓都系咁讲㗎。但现实系点呢？咁你接受佢嘅话，咁你咪接受咗暴力，接受咗啲唔公平嘢囉。咁就係胜在而家呢一代人唔接受佢哋咁样做。我觉得。 Max Low, PayPal 100蚊。 喂，多谢 Max Low。咁 PayPal 呢，大家见到 PayPal 嗰条 link 喺呢度啦。咁你可以 through PayPal 嚟支持下我嘅电费计划啦。因为呢度啲电费好 Q 贵呀，商业。即系商业个电表咧，哇贵过屋企好多噶，真系我迟啲即系谂住拎翻屋企做 live 啊，即系用翻少啲电。 你 Royal Trick 好肥美， 哇直头黐肥添啦 ，Chaco 而家。但系最奇怪就系佢唔大食噶，即系个猫种真系劲啊呢啲，反而好大食嗰啲咧又好瘦削噶。 Ultraman 瘦九十六 ，Trico 大只咗好多。Black Top 头先屯门个大肚婆证实被捕了，真系好黐线啊 ！D W N T H K 猫仔太早 ，Desix 会令个头细。 哦，咁样嘅，原来 嘅表情，我个只完全冇脾气。 几多岁啊？几多岁烟啊？ 好似成九个月先。 九个月算唔算早啊？ 九个月 算啦。 系咯，咁可能佢种系咁啦，我估。 Amity 喜极而泣嘅表情，我个只完全冇脾气，点搞都得。Andy Trump Hello 探长，尼禄王禅龙老少话中共可以过到73年。 喂，好啊，好啊，好啊，讲多啲啊。 Jeff 杜文泽嘅证人唔好同差佬斗少。Trump Jackson 老少本质系炒家，系老千，为钱可以出卖良知，搞民主都系当概念老千股咁炒。Trump Jackson 教主就系佢只老千股。 系。啊乜佢同阿黄文又系有咁嘅关系噶？原来 Max Low 俾票俾喵喵茶水。 喂，多谢阿 Max Low。喂，咁啊，讲起老萧咧，就如果大家即系八卦咧，你可以不妨睇下我 Facebook 早几日 post 过一个，即系 Facebook 嘅 page 里面有一个 post 咧，就系即系好有趣，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真係想读返出嚟，即係出卖嗰位朋友都唔算出卖㗎，你公开打喺呢度即係人都有一睇嘅。但点知又分享一下咁解啫。咁啲字太細粒呢，就需要戴返去老花镜。呢啲真係呢朋友真係唔话得。嗱，咁我亦都喺度讲过多次，可能佢未听过呢就唔怪佢嘅。咁呢我就觉得呢，即係如果即系你中意听咩台咧，我真系绝对唔会讲嘅。即系我讲我嘅啫，纯粹系咁咧。咁你亦都知，我觉得嗰啲人我对有啲意见咧。咁咧佢就仲要踩场咧，将阿老萧条 link 咧就 post 喺我度。咁佢就话咧，只要香港人铁起心肠同政府揽炒，香港政府咧就必定死落一条。咁啊，佢话呢度虽然大家一向都反萧，不过今次不妨提一次，香港人未输。咁啊冇嘢嘅，即係咁讲。但係呢佢 post 埋老萧条 link 喺度。咁我打一个 no no 个表情喺度呢，因为我觉得其实我最 concern 呢就係真係你 post 呢啲咁嘅核突嘅 live 呢，我真係觉得好冇品味。真係好核突，我觉得即係无论佢讲啲嘢啱唔啱，成日乱吹一通，又或者成日灯神，或者拍啲片好核突，打灯好核突咁样。又甚至乎佢讲啲说话嗰个怒气横秋，我都觉得好核突嘅。咁于是乎呢，我就自然即係你自己鍾意你自己保留咪算囉。即係你听咗，甚至乎你打返佢讲嘅 quote 啲嘢出嚟，我都觉得 ok 嘅。但你打埋条 link 喺度呢，我觉得感觉都有啲冒犯。因为呢度始终一个私人嘅 page， 即係我係完全有权掟你走嘅。当然我唔会咁做啦。咁我都包容嘅。咁于是乎呢，我就同佢讲句，我话我呢度啲人呢就唔系反老萧，只不过品味嘅问题啊，师兄。咁我好俾面啦，咁样讲系咪。跟住呢佢又开始发难喎，呢位叫做 Man Mickey 嘅朋友，如果佢喺度 live 呢，就希望你入嚟讲两句。佢话大是大非底下只有黑白，不是品味唔品味嘅问题，总之唔系共狗，所有言论都值得参考，咁讲。咁大家点睇呢？即系对于咁嘅言论。即系你系大是大非呀，你系只有黑白呀。咁系唔系品味嘅问题，唔系你讲㗎嘛，你喺我度杀緊嘢喎而家。咁我觉得品味唔啱，咁我要出声，我捍卫返我嘅地头，有咩问题先。咁於是乎呢，我就话师兄呀，喂，咁我请你自己收藏啦，如果你觉得只有是非黑白同埋有参考价值嘅话，咁本版呢就品味先决嘅。喂，我已经好有礼貌，好有风度，我觉得自己。咁我仲继续杀嘢喎。仲话点解上次占中会输啊？就系最主要就系拆大台同埋割席啊！点解今次反送中运动过咗八日都未输啊？就因为团结不割席啊！哇，佢真系厚爱啊，真系高估咗九吹廿四嘅影响力啊！即系若然啊，九吹廿四都可以影响到呢个社运能唔能够超过一百日，又甚至乎可以成功同失败。甚至乎我个人喜好可以影响到咁多嘢，虽然话蝴蝶效应啫，咁但係我觉得你好冇品味，我唔想你 post 喺我个 page 嗰度，咁系咪对个社运好大影响啊？咁样我觉得绝对就唔会影响大过去善鸠人嗰个影响囉，系咪？咁於是乎呢，我答佢啦，我就话避开邪恶系自然嘅反应，就请你自重啦，你再喺度 post 老师我就唔客气啦，咁样。喂，我已经你觉得我好有风度先，即系唔系自吹自擂啊？咁跟住咧，佢就话：我对你好失望， 你知唔知点解你一直都做唔起啊？答案就已经好清楚啦，唔够人讲就讲恶，随便你啊。即系话咧，我唔客气，佢又幻想到我要，可能要 ban 佢啦，或者要 delete 佢啦。咁 so far 我至到而家未 delete 佢啦。咁咧，佢个反应系咁样，你觉得系咪好得意咧？即系咪有少少精神级嘅精神领袖咧？呢啲系咁，跟住仲要追问我，咁你同中共有咩分别啊？答我啊！咁样几有霸气啊！屌，跟住我答佢咧，我话共产党咧系有权力嘅，咁用呢个权力去压制自己，我啊只系挑选我嘅品味上架，咁样即系讲晒啦，即系我唔中意咁卵核突嘅拎喺我嗰度出现，咁就系咁啫。啊，但系整个笑哈哈笑鸠我，咁仲话你算把啦，咁样。咁跟住咧，我就回应翻佢个内容啦，因为我真系我真心交嚟嘅，即系就算有人嚟恐怖袭击咧，嚟杀嘢咧，我都会好尊重佢嘅意见，我亦都会经过即系透过佢讲嘅内容反省嘅，即系觉得讲得啱，我真系会接受。但系嚟杀嘢嘅内容，真系冇咩质素咧，会耻笑咯，即系好极端，我会唔出声啦。即系如果觉得有趣嘅话，咁我答佢咯，其实我对你呢类咁嘅追星族有好同情嘅。view 数多就等于有道理，欠缺思考呢就是你呢班老嘢对香港同埋呢班老旧香港人嘅死穴啊，我啊其实对你更失望啊，咁样。咁又系呢，即系次次呢唔够人答嗰啲崩溃边缘呢就笑啦，又哈哈整个笑容出嚟啦。跟住我就同佢讲啦，我哋笑下自己都好嘅。咁跟住呢就发烂渣啦，你凭什么推断我是追星族啊，咁样。又继续啦。无论你喺 D 一百啊，我已经听你嘅节目啦。无论你在 D 一百，我已经听你嘅节目。啊，老少007，我已经开始听啦。唔 so what？ 什么追星族啊？咁样即系不停咁样嗰啲即系追击嘅情绪啦。跟住相信大家都系听碌卵成长嘅。你认为只有你自己先识政治啊？咁样我从来冇咁讲过啊嘛，系咪？虽然我已经同碌卵割席。咁点解你割席又冇问题呢？咁佢有解释嘅，因为佢系投共。咁你唔知道啊，老萧都系投共啫。我认为老萧都系出卖我哋嘅、哦。咁点解你割席又得？我都冇同阿老萧割席，我只不过系觉得佢好低品味咁解啫嘛，系咪？咁跟住咧，我就答佢咯。我识捻咁高深咩？点解你会觉得我可以？唔系，点解你会觉得我系我自己认为我先识政治呢？我一向都系将。我嘅感受讲返出嚟啫。咁你又可能当我听我都会听老萧一样，改唔到个崇拜个 mood 啦，咁所以个 mood 啦，咁所以你咪失望囉。咁即係我尝试去了解一下啊，点解呢啲人咁可怜嘅呢，即係咁多期望嘅呢对人哋。咁跟住呢即刻答好快，你又搞错啦，我从来都冇崇拜过你。即係佢理解能力都有问题。即系我话入咗一个崇拜嘅 mode， 即系一唔啱听咧，即系崇拜唔到咧就憎咁样，因为你觉得佢渣就自然会憎噶啦，系咪？咁话咧，而家我听你节目原因只得一个，可以听到另类嘅谂法嘅啫，不至个人思想太单一，同我一开始同你讲嘅理念一样咁样，咁即系点咧？咁于是乎咧，我就复佢啦。咁你又点解唔参考我对老萧嘅观感呢？既然你咁鍾意听，即係听啲唔一样嘅理念，咁多人都几难答㗎呢、這个。跟住话呢，我信佢本人系一条扑街又如何啊？係啦，跟住呢继续个追击喎。而家系香港人生死之战啊，即係话打緊仗啊，即係嗰啲熱狗喺街度嗰陣时成日都话咗人哋和理非啊，法律抗争嗰啲咁嘅通啦。咁跟住呢佢又我话佢啦，我只係话你个 mood 啫，我唔係话你崇拜我。即係你呢啲人呢就係个 mood。咁呢即係我就批死佢呢，即係人哋讲嘢唔係你预期呢你就会失望啦咁样。嘩点解仲有八个 reply？ 我快讲埋呀。咁跟住话我知佢都系经常做灯神，咁又如何啊咁样。咁不停咁样喺度唔知做咩。即系我知系咁啊，咁啊点啊，咁样咯。即系跟住咧，佢话你又搞错，我个 mode 唔系问题，唔系我个 mode 的问题，我对你失望。即系佢话唔系 mode 嘅问题，话系我对你失望咁样。咁你都冇希望 就点会失望呢？因为你就希望我讲你啱听嘅嘢啫嘛，其实系咁啊，系谂住大家都系抗暴嘅同路人，可惜永远都系输俾中共嘅原因就系、是、分你我啊，咁样你明唔明啊？咁样哇，几慷慨陈词啊！中共啊，之所以有70年啊，啊，即系话你因为你啲人成日分你我啊，中共先会有70年命咁嘅意思。咁跟住最后，香港人加油！总之。全民揿钱换美金，成功在望，香港重光咁样个重字就写错别字啦，同我一样啊，即系我五十步笑八步。咁跟住咧，佢似乎讲完啦，因为咧出咗好多个四字嘅嘢咧，都有感叹号。咁跟住咧，我就话吓，你话嗌两个口号就打圆场啊？不过我就 buy 嘅，即系你起码认咗巢啦，系咪？即系未必认巢，即系已经冇嘢搏啦。咁我咁样讲又刺激到佢咯。咁你揿晒中银啲钱先啦，啊唔系我讲嘅呢个，我话换美金就不如揿晒中银啲钱，因为咧就即系唔系话斗气啊，因为即系知爆你喺中银啲钱冇晒啦嘛，咁讲，咁啊缓和咗噶啦，咁啊成个过程咧就系咁样，即系我就唔好明佢呢啲人系谂乜嘅，咁大家有咩分析咧？我见到大家不停咁样打字，同埋嗰位朋友会唔会喺现场咧？李泽培你好啊，喂，OK。 与民班警又冲晒入马鞍山私人地方打骂记者、，Frank 笑得同北美香港当差嫁人系成绩差，读书不成嫁蛋散。Amity 头先见到完全无视又无学生，一班黑警一落车就拉主个细路就话佢有问题，就话要拉又无口罩乜都冇，跟住搞到成个市民兴晒。李 check 配探长好， 喂 ，Hello， Andy Chum 老萧几口味，娱乐嘅表情 ，Andy Chum 健身王 feel her head her，Brad Pitt 老萧系神预言家，喜极而泣嘅表情 ，Chum 外场可能佢打 D 字母语气呢 head her。李 check 配笑声好嘢，李 check 配笑声冇得顶。陈 Jeff 系啊，昨日葵芳晚上捉咗两个后生仔喺临时得球场之后，有两个后生又行过去好运，我喝停佢，我当时出街坊装 France。 哇，临时得都拉，好远噶、哦，距离葵芳嗰个地站。 唔系啦， 但系临时得边会拉噶？平时咁远，嗰度好远噶都，即系冇嘢发生到喺嗰度咁，从来都。 唔系啊，葵芳村。 我知啊，边个会去到嗰度啫？平时 咁你嗰、那个总之嗰个近警局嗰个范围噶啦。 黐鸠线。 Francis Chan 做乜要逼你喜欢老师 ？Sam Jackson 老师由头到尾都系奶共，讲民主骂共产党都系博收片。Andy Trump 牛屎飞 feel Francis Chan 加下好多人博收片。Frank 笑消王两条老七啲粉直系好似韩粉，粤文系韩粉。Blackton 你有冇问齐长嗰个人？个盘菜啲鲍鱼煮得淋唔淋啊？从撕票佢翻不射到啦。略话其实老萧点样投共？陈 Jack 笑神 ，Andy Trump 有勇无谋死得快俾中共睇。Sam Jackson 碌捻其实比老萧好啲。佢为个仔条命投共都可以理解，金老萧只系为钱为权力。 嗱，呢度真系要停一停啦 ，Jackson Chan 啊，其实阿郁敏为个仔咧，即系你夹硬讲咧，都系投嗰两年就冇噶啦，个仔已经走咗噶啦。但系不停咁样唔话俾人听，个仔已经放咗，不停咁做紧嗰啲嘢啊。问题系咁，所以咧你又真系错爱咗佢啦，我觉得。咁我最卑鄙呢，即係唔係最卑鄙嘅，即係最令我大惑不解呢，就原来匪类监察院呢最开头呢老萧都係被监察之列嘅。但係唔知咩原因呢就突然间唔监察佢嘅。咁大家可唔可以解释俾我听呢？ 因为同黄毓民反咗面嘛。 哦， 所以唔监察，敌人一敌人就 系 朋友。 哦，又系啲咁嘅蠢逻辑啊！有人问啊，老萧点投共我？呢个问答到佢啊，即系我唔想成日都我讲晒啦。 陈 Jackson 碌捻其实比老萧好啲，佢为个仔条命投共都可以理解。金老萧只系为钱为权力。Carrie's Y 熊猫成日搞错，你俾我啱一次啊 f 放声大哭嘅表情。 即系点解啊？ 叶沉中共好识玩分化同批斗。Francis Chan 佢唔中意你的节目就死开啦。 我都唔明点解。 M 王越来越多人想用血汗和良知换取13亿人市场，光头雷明灯猪肉在前，仲会有更多马蹄路出现。 系、哎、冇错啊，马蹄路啊，讲啊。 生意顺时就指谭风月不顺时破口骂共，周而复始多年啦。M 叶沉更多中意你探长嘅谂法同分析。Carrots 威控猫大家都叻 ，Alan 长啱啱先同老妈子喺马鞍山食饭 ，Andy Chow 探长都有奇的，不要要求太多。萧先生年岁多大，不要比较别人，只求自己吧。 哇，你咁讲啊，真系荒谬啦！即系唔系话你荒谬，而家系我讲紧踩场嘅故事，即系唔系我同你要比较啲乜嘢。咁啊，同埋即系难得就系咧，即系我呢啲咁长亲同埋咁多。咁多篇幅又唔直接又唔权威，都有几百个人呢我已经执到㗎啦，即係平时啊以前就两位数㗎咋嘛 ,live, 咁而家都好啊，有啲人都继续听啦、啊。咁若要我好似阿老萧咁多人听，要讲返老萧嗰啲嘢呢，我真係宁愿少人啦，老实讲亦都未必有能力啦。喂，你啱同老妈子喺马鞍山食饭，你见唔见到个情况先？ Chan Jackson 碌撚啲嘢我知，我只係用腦燒比。 我 記得最先聽見蕭山頭共嘅人係 Q 仔嚟執份。Frank 小老蕭有錢之匪類嘛 ？Chan Jackson 老蕭喺大陸投資創業，唔投共點得？紅紅淘寶見到有光頭流蛇 figure 賣。Francis Chan 投共原因貪錢，同細眉老蕭個女俾人拉咗。Jeff 好馬蹄路呢？啲係腦塵。 假㗎係嘛 ？Fake news 係嘛？係 啊！啲人話槍槍嗰個槍槍俾人拉咗，啲人以為。系啊，唔知讲讲下话系阿咩萧瑶瑶定萧，啲人话以为萧双双俾人拉咗啊，听到。 阿昌昌就以为双双， 系啊， 咁啊啲人以为又以为阿昌昌姓萧嘅。 唔系啊，啲人以为双咩双双俾人拉咗咁啊。 哦 ，OK。咁啊，阿昌昌系啊，老萧个仔都误解都唔奇嘅，因为。可能啊昌昌都觉得阿萧，如果阿萧系我老豆就好啦，咁样都唔定㗎嘛。咁啊另外就係、是、係、啊、fake news 嚟㗎假新聞啊。嗱、啊、另外有單嘢呢我讲私了，因为今日嗰个就係、是、个主题就係私了风情话。咁我一间先再讲啦，因为你讲马蹄路就提起我讲私了呢样嘢啦咁样。咁当然我觉得私了呢是不完美同埋唔专业嘅。咁啊奈何个 background 令到呢样嘢合理化咗咁解啫。 Jeff 好马蹄路呢啲系脑残会 Cafel Bichello。 喂 ,Hello。 点解咁多人影人大头伤 ,Black 齐马蹄路一起拍片个侄仔马米高究竟系咪真同呢 ?Andy, 抄我是讲你是讲其他人 ,Lee Check 会马蹄路佢果腹感嘅所伤乃共可以有咩嘢着数 咩事讲你事讲其他人即係事讲我嗱即係 Andy Chow, 你係咪 Jindy 呀应该唔係喎。咁呢即係又要嘥一个篇幅呢係招呼下你先。咁希望如果你下次留言呢要成句讲㗎，因为我同时呢要 task 好多个唔同嘅方向嘅问题呢，即係个脑呢唔能够精明到呢你头先讲我咩我都记得嘅。咁希望你下次如果留言嘅时候呢你讲返嗰句嘢出嚟呀，即係以免呢我 skip 咗你，我因为唔知你讲乜呢我就答唔到你呀，咁就嘥你时间。因为我都明白嘅 ,9724 又好似有傾緊偈嘅节目，但奈何呢今时今日嗰条电话线嗰条宽频线呢都唔能够做到好似 real time 咁样，好似 Skype 咁样直接可以 stream 到连个字都系 real time 嘅。咁所以就我唔明白你讲乜咯，真系。Black 塔，你讲嗰个咩侄仔马米糕啊？马米糕系咪即系马米啊？系咪即系？ 唔系咯，多人睇 YouTuber 咯。OK， 唔知道啊，识条毛咩？ 李 check 配马蹄路佢果腹感嘅所伤，乃共可以有咩嘢着数？ 有噶。 Andy Chum 马蹄路，最近我先觉得佢演技好有机会系大陆发展。 系、哦。 Chan Jack Sonic 仔踢爆怒烧上深圳见曾宪雄，据悉系刘山清爆。Sorry， 唔觉得街的士司机底俾人私了吧？叔叔、哦、大家好。 其实啊 ，Q 仔唔爆咯，都有另外一个途径咧，都知道同曾庆红有关嘅嘢啦。咁我梗系保护证人啦。咁啊，仲有就系、是、我头先系有一单嘢咧，就讲啊，我想讲埋李嘉诚嗰个 Mirror Ball 先、哦，大家有冇兴趣听下咧？ 仲唔系讲咗噶 啦？我想好似头先咁样同大家分享下。我唔系抌波钟，因为我真系好想讲下我嘅理解啊，唔系即系个睇法啊。嗱，话说咧，嗰位威钟咧，即系头先讲到一半就冇讲一半嘅，就佢嘅 exact wording 咧，就香港人仲系咁样当佢系偶像咁拜啊，真系啊，冇得救啦咁样。咁其实咧呢位阿威咧，佢就由读心咁样读到我嗰幅图咧，嗰种表达系乜嘅？因为如果大家唔知咧，就请你去翻我 Facebook page 嗰度睇下嗰张图咧，我就整咗个 fake news 嘅图咧，我就 key 咗一个 mirror ball 落啊李嘉诚嘅头嗰度。因为咧，我当时点样 key 呢张图咧，就因为我睇 live 嘅时候咧，睇立场咧，嗰啲记者咧针对佢咧，揾啲强光疯狂咁照佢嘅镜头嘅，咁基本上好多时佢啲暴行咧就拍唔到，咁我好鬼兴啊，等我谂住对付佢先，咁咧。啊！如果整块镜射翻个转头咧，咁都几好、啊。咁但系你揾块镜，你未必一定瞄得准佢。咁如果整 mirror ball 咧，因为全方位咁周围射，可以一放烟，加埋个 mirror ball， 加埋啲强光，哇！直头成个画面全世界一绝嘅画面嚟嘅。咁我咁样谂，咁于是乎咧，又同时间咧，我又听到有人讲紧李嘉诚嗰个新闻咧，又同捐啲钱去政府嗰度，咁我觉得即係令我諗起苏大拉名单，即係今时今日呢就李嘉诚呢原因就係俾中共針對咗之后呢，咁佢就好似转咗态，佢转态原因就并唔係佢支持香港人嘅民主自由法治精神，即係唔係因为咁样，之前又唔见佢嘥钱做呢啲嘢，係咪都有咗个捐钱，但捐钱大陆仲多过香港嘛。咁大家可能唔记得咗啦，即係捐钱喺大陆嗰个情况呢，假若佢将大陆嘅钱捐多捐一半喺香港呢，香港就唔止㗎嘛。虽然香港对佢捐咗好多嘅，咁但係大陆更加多嘛问题。咁于是乎呢，同埋我对李嘉诚都好多意见嘅，就係、是、即係佢以前一手一脚呢，即係将我哋生活呢就是包办晒，即是所有的企业呢赚到我哋一分一毫佢都照做，做到独市，做到唔能够令佢嘅竞争者开发个市场，能够令到我哋有啲好嘢买，平嘢买，靓啲嘅嘢买，就係、是、单一咗，即係举个例就係、是、淨係超市呢，佢八街惠康两条友已经不停咁样夹计呢，就令到啲价钱有起冇跌，扮减价。就令到一啲法國超級市場啊，甚至乎一啲專係賣大件貨品同埋類似零唔係零售，即係類似批發嘅貨品，即係直頭有例子嘅，例如 Grand Mart 啦，同埋呢個家樂福啦，佢係照顧一啲唔同嘅客仔而買一啲另類嘅產品，例如我買紅酒，我唔鍾意逐支買，鍾意成箱買嘅，我就可以去家樂福買啦。我譬如貓糧或者隻狗好 Q 大食嘅。成个麻包袋咁大袋粮，我又可以喺嗰度直接自己买摆落架车度啦。咁佢当年呢就是、因为呢佢害怕呢啲咁嘅外来竞争者呢影响佢生意呢，佢就喺行政会就利用佢嘅影响力呢，就提议立一条叫做水货法。咁任何呢一啲冇代理嗰啲呢就都有要系犯罪嘅，大家唔知记唔记得，大概20年前到啦。咁咧就令到咧，包括家乐福，包括呢个 Grandmart 同埋苹果速递，啱啱萌芽嘅时候咧，就一次过咧就将啲代令到啲代理，即系佢原本人哋有得卖嘅咧，就同佢代理夹计，就令到咧佢哋代理唔到啦，又或者人哋已经代理咗嘅，就将佢反收购啦。咁搞到以上我头先讲嘅三间超级市场咧，都唔能够。唔喺香港嗰度揾到食，咁呢个唔系我哋嘅福气嚟噶嘛？呢个系剥削咗我哋嘅选择权啊嘛！咁地产唔好讲啦，起码啲怪楼啊，同政府攞地又好平啊，包括佢嘅仔都系啊，就令到我哋嘅楼价不停咁上升，升到一个点就系我哋明明有一个 好好嘅技能啦。我明明有一个好专长嘅想搞生意嘅机会，都因为楼价高而剥削到啦。因为我鍾意做嘅行业或者我鍾意搞嘅生意未必一定係好高增值㗎嘛，但係市民都鍾意㗎嘛，係咪？咁於是乎呢，因此呢就令到好多好有技能或者好多个社会嘅文化方面啊、美术啊，甚至乎一啲小企业啊嘅生存空间都冇啊，因为租太贵，而好多人因此连佢嘅专业都做唔到，要打返工啊，甚至乎失业啦、攞综援啦，或者做看更啦，我都识唔少呢啲人。咁呢个纯粹都系因为地产霸权造成一个社会变成咁样啦。咁你试问下一个咁嘅商人呢，佢害香港多啲啊，因为益香港多啲呢？咁竟然佢今日所谓讲返一句人话呢，竟然有人叫爸爸，即系嗰个系我好朋友嚟嘅，即系我都要照直讲我嘅諗法。哇，竟然认贼作父，我觉得大量嘅人都系咁样。包括无端端到多200个 like 啦，即系假若你又咁啱听到，你即系请你 unlike， 即系 dislike 我，都系咁话啦。又或者希望你更加好嘅方法就系听我解释，即系听我点解咁样讲，听埋我嘅论述，你先决定点 dislike 我嘅 page 啦。咁一个咁嘅人，你竟然呢就认贼作父啦，即系喺我心目中佢仲衰过贼啦。咁呢就叫佢爸爸啦，又去做特首又好啦。嗱，去做特首未必衰嘅，老实讲。但你叫得系爸爸，我觉得真系好难接受咯呢样嘢。有啊，甚至乎啊，又话即系讲嗰个冲突咧，就系有位 Oscar 咧，同埋一位 Maggie 咧，就将我头先同我一样睇法嗰位网友咧，即系呢位我唔识嘅呢位网友，但系佢嘅睇法同我一样。我相信佢系九吹友啦，因为有听过嘅节目嘅应该。咁咧佢就话佢讲完嗰番说话啦，就话啊，你竟然当佢系偶像咁拜，香港人真系冇得救。就即刻有位 Esther 咧就话佢咧，咁应该当边个系偶像啊？如果唔系当佢，咁我已经觉得真系好可悲啊！ 冇啊，而家全部都系一眼像啊！边个系企我哋嗰边，就系要赞成佢，就 要拥护。系，咁我咁你打仗唔使偶像噶，系咪？咁我觉得好可怜噶啦，已经。即系点解人一定要崇拜偶像呢？咁啊，当然你系你个选择啦。咁但系你冇理由攞个贼嚟做自己的偶像噶嘛？嗱，第二就系、是、有人话阿威章咧，话理解力系零分，佢完全唔知咗我张图讲紧乜。咁咧，跟住咧，我就话唔系，佢系完全阅读到我谂紧乜。咁啊，梗系冇人理啦，因为佢哋想知道，即系想 like 自己中意嘅嘢，见到嘅嘢啫嘛。even 你见到嗰样嘢，我系想表达，佢唔明嘅话，佢都 like 咗先，因为见到李嘉诚个样咁样。跟住咧，就甚至乎信咗个 fake news， 我写明嘅 fake news 都有人信嘅。咁啊，跟住咧，有人话 呢个 group 好多婆仔好真心。 系，跟住咧有阿威章咧就话威章唔拜唔崇拜佢，唔通拜你啊？留返清明先拜啦，即係就人死啦，係咪？咁呢跟住另外呢、有位叫 Forest 呢话起码佢讲嘅嘢都係讲人话咁样，嗱我就有头先咁讲啦。咁一路受人攻击啦，跟住就係一路咁样冇意思咁样喺度，就明明嗰个人係正確解读我嗰幅图嘅，但係都係好多人都认为唔通拜你呀、啊、咁样。咁嗰啲即係恶言相向啦。咁呢跟住呢阿威章呢就同我讲，佢话探长我唔係问我你问我咩，跟住啊佢话你平时呢班人呢係即係听你嘅节目係鸠听嘅，即係意思话呢听我咁耐狗吹呢都唔知我係想表达啊，或者唔知我价值观。咁跟住我同佢讲啦，其实我相信呢 like 呢幅图嗰啲人呢都唔系狗吹友嚟㗎啦应该。咁呢跟住我无可奉告啦，即系咪鸠听系咪先，即系佢系得罪人啦。咁跟住呢佢话唔系逼你要答，咁只不过呢即系觉得即系个情况咁样，就即系佢只系怪自己单方面领悟啦咁样。即系嗱呢件事就系咁样啦。咁于是乎呢就系即系正如阿监制话斋啦，即系而家个个都系只 顾住打紧仗啊，总之啊，敌人嘅敌人就系朋友啦。咁当然呢个系有得商量，即系有得研究下嘅。即系只不过我唔 buy 呢种咁嘅概念啫。即系你打紧仗，你容许咗一个贼就当你当系老豆咁拜嘅话，我觉得系好荒谬咯，真系。咁啊，呢件事唔好讲咁耐啦，因为始终即系大家都呢，即系呢啲系私人事，就未算系大围嘅事。诶，讲的士佬啦，不如一阵间咁啊，答埋啲留言先。阿 Soso 啊，喂，而家先嚟啊，你应该系嘛？一阵间一阵间仲要讲啊，足卡。 Soso 大家好 ，Thank you message retracted。出嚟先，今日微博有同胞感谢马蹄路互讲啦，上硬大陆拍嘢啦。李卓佩 message retracted。Alan Chung， 我净系见到啲人喺马鞍山商场唱歌咋，见唔到黑警而入嚟。上车冇耐就话有黑警围商场面。 Retracted 马蹄路之前肝脑好似出过事，唱埋长神好掉。听佢个仔系强国记生意有痛脚，佢个仔又成日叫神唔好乱发神经预言。 Alan Chung， 我不是讲你什么，而是讲在这里。讲嘢的其他人，请梁老叔嘅嘢我唔知道。不过年头佢一路唱好股票楼市，我就已经似知佢系扑街。Andy 从马蹄路想学光头刘 Sir， 唱怀唱其实我真系唔使读心过老探。你幅图根本就系笑鸠你揸成下话。Frank 从马蹄 路脑不残，梗系有目的挑衅被打。马蹄路老公好似系港公安。Boycott fell back， 李嘉诚绝对唔系转胎，系失势。 Amity 香港人有咩方法真系可以白交税 ？Chesnable 睇片马蹄路冇乜受重击，有个黑衫仲向佢喷咗两次红色颜料，假血来，根本系做长戏。 黄 李嘉诚同老江记 heritage 传唔到落去，失势系真。陈 Jeff 屌佢日日去读金刚经都冇用。Boycott fell back， 苹果促销系好好，系当年买咗个书柜都未烂。 并 且他向外发展，加拿大 Andy Chum 李嘉诚都系为利益 ，Andy Chum 梁天琪系偶像 ，Chum 怀重耳，老探我其实一路都有听你 YouTube 有睇 Facebook， 哈哈，入围李嘉诚永远都系企喺钱嗰边， 经 常叫李嘉诚买个人工岛俾香港人移民，我唔想做新声港人，虽然都系被佢怒， 系，咁所以总之唔好认贼作父啦，咁啊，另外就系、是、苹果促销其实真系等于而家嘅 HKTV More 同埋士多啦，但系前卫好多，同埋佢俾人针对啊嘛，最惨就系、是、因为佢太强啊背后，咁啊萌芽未萌芽就怼冧佢啊嘛要，咁啊香港 HKTV More 咧，因为今时今日嗰个网上嘅平台成熟咗好多，咁所以变咗势不可挡咧，就斩都斩唔到咁解啫，佢都俾人打压嘅，其实真系。起码打压咗个电视台先啦，之前。 同埋之后嗰时咪话要有针对佢，所以话网购嗰啲共用一定要有零售。 同埋佢个厂房唔合格，因为咧要整厕所，总之搞都系搞，好似当时搞火影东咁搞。咁所以佢个机械性嘅厂房咧有廿几个厕所，咁但系得六个人翻工，就咁讲，即系讲个荒谬嘅情况俾大家听。 Francis Chan 咁，我咪试759也被打啦。当年759可乐卖$2，卖得太平唔批批发批俾759。Leading down， 我谂除非好后生啦，否则无人会当李嘉诚系神。李生系调戏唔信，摆啲钱嚟洗颈车，就系、是、惨得过人哋大把钱可以攞钱嚟发脾气。佢就系知道当人哋需要钱嘅时候，落啲碎纸出嚟会俾人赞，佢自己又爽爆悲碎。Andy Chum 的士佬系杀人犯。 Leo Fresh 说 ，CB 当年话梁天琦系鬼，今天民主派经常 quote 他的说话，都够荒谬。Christy 抢起探光入来咩鼠？ 哦，冇乜事啊。喂 ，Hello Christy， 其实鬼讲嘅嘢系真嘅咪真咯，实用嘅啫嘛。呢、這个即系你冇人叫佢信佢啊。问题就系、是、实用嗰啲咪可以攞嚟 quote 咯。咁啊，呢啲政治就系咁实用噶啦。咁啊，到今年今时今日咧，即系大家唔啱听都好啦，我都仲系觉得。梁天琦有啲古怪嘅，因为佢始终都未爆佢啲funding喺边度嚟嘅，选嘅时候可能唔爆得啦，可能讲义气啦，系咪？咁啊，另外就系、是、即系冇理由去讲两句咩时代革命嗰啲你就当咗佢所有嘢都啱噶嘛，啱用咁样，但系我都唔会叫呢个口号嘅，老实讲，时代革命唔系嗌出嚟嘅，即系只不过。而家真系造就咗成件事出嚟，唔系代表佢讲完之后就会发生，啲人就会跟住去做啊嘛。 跟住做都唔会有革命啦。如果政府唔系咁蠢嘅话 ，M 王如果香港有 cast code 就好。 系啊， 你出野马又平又靓，行红车九线，我揾到九车系十字路口系咁兜圈条线。 睇咗啦，头先 觉得好好笑，而、家觉得有啲诡异，迟啲翻狗尾爆走乱咁无差别杀人。 系啊，咁但系我就系阿 Q 精神啦，即系我乐观嘅，佢哋崩溃到呢个地步咧。即系呢片就全世界睇嘅，同时 real time 唔知啊，真系唔敢谂会发生啲咩事。 啊，但晚晚都有人俾人拉，俾人虐待咯。 系，但系其实系越嚟少噶，将会，因为佢应付唔到啦，已经，因为呢几晚已经拉少人啦，同埋甚至乎咧，虽然佢拉两个戴口罩嘅即刻提堂啊观堂，但系佢第二日咧，翌日咧。喺中环拉到两个又系戴口罩嘅，佢系冇起诉放咗佢嘅，即系证明咗啲乜咧？即系其实佢哋都有理亏嘅，佢哋都审时度势。如果佢滥暴得咁加干，又告唔到，佢哋压力会好大嘅。咁同埋而家拉少咗人，告少咗咧，亦都系即系你唔好姑息佢啊！你唔好以为佢真系仁慈咗啊！大家应该幻想下佢能力系咪有问题咧？开始做唔到咁多嘢咧？开始系咪律政署嗰度压力咧？又话即系各样咧，都显示咧，我哋唔可以应该即系唔可以因为佢咁样拉慢咗人、告慢咗人咧，就姑息咗，唔继续攻势。个攻势可以唔同佢冲突，但系个攻势一定要俾压力警察，起多啲佢底啦，甚至乎捉多啲佢嘅错处啦，甚至乎搜集、汇集影片，去有条理咁样去陈述翻警察嘅荒谬做嘅坏事。连去四点钟都解唔到话嘅片段，同埋即系整理到一个点，有利喺法庭嗰度举证啦，或者即系如果李嘉诚啊真系你老豆嘅话咧，你叫佢拎啲钱出嚟告警察好过啦，系咪？咁所以即系嗰班喺我个 page 嗰度不停咁疯狂咁样狂赞李嘉诚嗰班咧，即系希望你谂下咯。即系我咁样讲完咧，我真系好希望今晚少咗100个 like 啊！原因咧就系你起码有听我讲啊嘛。即系你 unlike 我咧，你哋起码有听我讲嘛。我最惊嗰啲就 like 完就走咧，即系一日同时 like 200几个人嗰啲咧，我真系最冇瘾啊！即系做人做到即系上网上到咁水过阿背嘅咧，我觉得好失望咯，真系。即系人啊，总要透过思考、经过反省，你先可以脱变，先可以进步嘅。但你下下跟住个情绪去反应，即系例如屌鸠人啊，例如去即系俾情绪控制到你。中意同埋唔中意啊，咁样都系好失败嘅，即系100年都唔会改变，即系呢种咁嘅民粹。咁所以嗱，即系我咁样讲咧，又有人话：，屌你好卵叻啊，你先识啊！即系我从来冇咁讲过，即系我只不过系即系分享下我做咗咁多年人嘅经验嘅啫。OK， 好，嗰啲嘢唔讲啦，咁讲下关于个的士佬嘅嘢啊。 行红车九线，我找到九车系。 OK， 讲晒。 Leo Fresh， 我对 D 港铁站或旗下大型商场被打烂毁坏，唔知点解我唔觉得有乜可惜嘅感觉。 死物嚟噶嘛？ 香港人为咗自己人权而坚持降低自己道德底线，警察都为咗自己特权而失控暴露丑态。 嗱，其实Brad Pitt 啊，哇，劲喎，识中文噶。咁咧，我觉得。降低自己嘅底线呢句呢，我有啲商榷嘅。即係香港人话自己人权坚持，降低自己道德底线呢，我觉得喺太平盛世或者喺个公平嘅社会底下呢，嗰、那个道德底线呢就的确係降低咗嘅。嗱，我即係我讲法，我唔係话以暴易暴係啱啊。我意思就係话呢，当一个负责去 judgment 嘅，即系一个 judgment 嘅机构啊，系唔公正啊，甚至乎系冇运作啊，即系警察去负责去拉人，去依法去判断边啲人啱，边啲人错，去拉人噶嘛。咁问题就系警方喺呢个执法嘅过程系非法啊嘛，同埋系选择性执法啊嘛。嗱，一件事加一件事加埋，就好似今日咁样。咁当你连嗰个中间嘅标准 即系你警察系严正执法，无差别咁样去执法噶嘛？应该系咪？即系无差别嘅意思咧，就系嗰个人嗌住爱国爱港爱警察而去打人嘅，你选择唔拉啦。有啲人只不过系对警察不满，企喺度唔喐嘅，就俾你揿落地啦。即系另外咁强嘅差异咧，就令到中间条线都冇埋嘅时候咧。咁我觉得喺咁嘅基础底下咧，而家市民做呢啲嘢咧系别无他选嘅。你唔私了咁点啊？企喺度俾人打啊？我等你嚟执法啊？我等佢受到惩戒啊？咁呢个只不过系人嘅正常反应啫。即系所以，我之前我见到机场咧有个扮大陆记者嗰个俾人咁样虐待咧，我睇到心都嚟埋嘅当时啊。即系今日我可能系冷血咗啦，又或者。我嗰条线褪咗啦，我褪嗰条线唔系搬龙门，我系 base on 我头先讲嗰个论述，即系当年条中间线都冇埋咧，我哋唯有自己去移嗰条线噶啦，变咗冇文明底下嘅世界，我点去即系冇唔通我时光倒流或者我 time traveler， 我翻史前时代嘅时候，我同一个土人争食嘅，如果唔食嘅我又死或者。我唔够佢打，我俾佢打死，咁我梗系打死佢先啦，系咪？咁而家去到嗰个阶段啊嘛，咁我点样文明呢？请问点样为之道德底线呢？系冇咗噶啦嘛，真系。咁所以就令到个人更加冷血啦。我见到嗰个的士佬俾人打咧，我完全觉得冇乜嘢啫，成面血啫嘛，你又冇断骨，又冇剩，又仲有反应。原因就系我现场喺嗰个街口嗰度，因为咧喺呢几日假期里面咧。我就我尽量要争取翻我平时嘅生活，我唔希望令到即系俾呢个社即系个社会或者俾呢个政府嚟改变咗我平时拥有嘅生活。例如好简单啫，约阿金英去食餐印度嘢啊，又或者约啲朋友去探班去人哋嘅铺头度坐下倾下偈啊，又或者出旺角吹下水啊，搵个茶餐厅。咁我呢几日咧就做到足呢几样嘢嘅，冇车搭咪行路咯，我都行咗差唔多20,000步啦，每日都。咁我着黑色衫，我咁啱拣定黑色衫咪着黑色衫，黑色衫洗咗咪着大啲色衫咯，即系我完全系尽量令到自己过翻平时我原本有嘅生活。虽然话冇咗地铁，咁唔系我去放弃我唔搭地铁啊嘛，系你冇地铁俾我搭，咁我咪搭巴士咯。咁即系我系好被动嘅。咁但系我咧坚持要过翻我正常嘅生活，就即系好似金地咁样，我坚持要去海度攞盐。嗱呢啲啊真系仲粗暴过我啊，因为我做翻我平时有嘅嘢咋，我唔系做啲我唔应该要做嘅嘢而犯法而家。咁所以咧我无畏无惧嘅，即使俾你打，俾人影到，我出街，因为我俾人影到而影到个样俾你，之后再拉我都冇说话好讲，因为我做翻我平时要做嘅嘢啫。咁话说，琴日个行程就咁嘅。咁我谂住约咗喺尖沙咀噶嘛，啊点知个地铁去到油麻地又冇咗啦。咁于是喺油麻地呢度出闸啦，喺文明里度出口啦。咁点知有一碌大碌竹咧就打横扮咗喺个地铁口嗰度。咁我当时系咁谂嘅，啊你班傻仔嚟嘅，啲抗争者有乜理由你阻住啲人走出嚟抗争，阻住出嚟行街，即系等于我冇理由，譬如我打紧仗啊，当系。我冇理由我封住咗个运兵车个车门㗎嘛，咁蠢㗎嘛，我即係当时係咁諗。於是乎呢我走去拎走嗰碌大碌竹，即係等啲人可以上去行街睇嘢食饭咁样嘅。点知啊好衰唔衰，突然间个记者见到我拉住碌竹呢，以为我蓝丝喎，就去拨我咪啦。咁呢我无畏无惧㗎嘛，我做呢啲嘢我大有道理嘅。咁佢又问我呢，啊呢条竹系咪喺楼上跌落嚟嘅，我心谂跌落嚟仲有命嘅，起码死五件啦，咁大碌竹。咁我话我觉得浪得咁正咧，我估计应该系啲人摆落去嘅。咁咧，咁你会唔会认为系啲示威者摆嘅？我咁应该都系啦，唔通即系搭车嗰啲人摆咩？即系问埋啲好愚蠢嘅问题。咁跟住咧就问我咁你支唔支持佢哋出嚟扰乱社会秩序噶？咁我咧就我都好保险嘅，我就唔会讲我支唔支持嘅。咁啊，只不过咧，我认为佢哋咁样做咧，纯粹系合情合理，同埋一个表征嚟嘅啫。咁啊，正如一个小朋友咧，发烧， 咁咧，佢发烧唔系病嚟噶嘛？发烧系因为反映咗你身体里面有啲好严重嘅问题，先至从发烧呢个表征到话俾你听佢有病啫嘛。我而家个政府咧就偏偏咧就唔理佢本身有咩身体嘅问题，就走去谴责发烧咁样。咁咧，于是乎咧，佢又想 set 事都搞俾我啊。咁你系咪认为香港政府咧就即系唔对症下药啊？甚至乎啊，唔系好识医得到个身体啊咁样？我话唔系，简直唔系香港政府咁简单啦，简直共产党造成啦呢啲嘢咁样。啊，咁跟住讲完啊，好唔该你啊，贵姓啊咁讲咗之后咧，跟住个监制同我讲，喂，你问佢咩传媒啊咁样，跟住一问，屌，原来 CCTVB 啊，扑你个街，我真系老莽啊，即系唔问咗先。咁我讲共产党唔使自己出街啦，咁啊，我再问佢，哦，咁样讲你实唔出街啦，跟住我会出街嘅，会出街嘅。咁我琴日专登报咗电视啊，专登上去探我妈，因为我妈睇无线新闻噶嘛，啊果然冇出到咯，咁就系咁啦。咁点知咧？跟住我朋友咧就专登尖沙咀行去油麻地搣我啦，咁样，咁我食嘢咯，咁样，咁我大家死硬派啦，唔黄丝嘅餐馆唔食咁样，哇！咁行咗好远咧，先揾多间，仲唔知佢系咪黄色嘅餐馆？因为我觉得就系软弱地入咗去食啦。啊，点知入咗去食完之后，你俾人点咗上，无端端嗌我个名字，顶你！原来咧佢都系一个资深嘅社运嘅阿叔嚟嘅，咁啊负责放哨嘅咁样，咁俾佢认得我啦。咁跟住咧就啊食完嘢咪行下街咯，咁行下街，诶金英住喺附近，不如约下佢咯咁样。跟住入咗金英之后咧，就一齐行街啦。啊，点知行到去钦州街同埋长洲人道嘅交界，哇！突然间啲人都好 chill 嘅，即系冇警察嘅。其实琴日条街咁啊，突然间咧，嘣一声，啲人系咁嘘嘘咁走，直头系 Cloverfield 咁样，即系 Cloverfield 未有一场咧，未有个自由神像个头飞落个条街度，跟住啲人系咁走，系咁走嘅。哇！直头系紧惊到咁样嘅。嗱，我以我嘅理解嗰个 pattern 咧，并唔系咁嘅，因为咧有防暴警嚟到咧，啲人会先走嘅啫。同埋有防暴警嚟之前咧，已经有啲义士放哨，就知道有人嗌定先嘅。咁突然嘅，我都系反应唔到底下，跟住见到有个的士咧喺墙侧边，好多人倒灌翻去睇咩事。咁冇几耐咧，就有个消防车到啦。咁原来咧，当时嘣一声咧，就系嗰个扑街的士咧。就真系撞伤个途人，嗰、那个 moment 我啱啱另名面，你唔知点 miss 咗，就只系见到啲人飙翻转头啫，听到声。咁原来咁大件事咧，就见到一个的士都瞓喺地下。咁但系我系冷血到咧，即系我一啲不慌不忙，我就直觉觉得梗系呢条的士佬屌搞事，俾人打柒啦。我当时都仲未知道他撞到人咁大件事嘅。咁后来我见到以为艾薇薇啦，有一个造型。成面血，我竟然一啲反应都冇，即系一啲同理心都冇咗啦，阴公。咁但系原因就系、是，正如我头先讲嗰个道德底线咧，即系已经因为咁样而调节咗咧。我觉得呢啲人系完全唔会系无辜咯，只不过成日俾警察攞一个口实就，或者大陆人就觉得我哋攻击一啲普通市民咯，即系正正唔系，佢哋专登选择性去理解呢件事咧，我系冇办法改变到佢嘅。有晒片都冇办法改变到嘅，正如马蹄路，我今日睇翻嗰条片，妖佢喺度硬手硬脚先啫嘛，即系其实根本啲人都冇打佢，我见唔到佢嗰个口嗰啲血点样嚟嘅咧，可能扑低定唔知点样，一个 shot 系完全冇血嘅，跟住坐低地下，佢个头冇趴落地，点解个口面口有血咧？佢又冇俾人兜除窝面，我系睇唔到边下嘢打爆咗个口咯，咁同埋佢同人哋。硬手硬脚啊，激烈辩论同埋斗闹嗰个表情咧，同埋佢喺旺角差馆入去嗰个表情，完全系考演技啦。呢啲系咪？咁啊，所以即系 有啲人话嗰个澳洲记者都系夹埋 喎。哦，系嘛？ 因为嗰个澳洲记者咧都系好即系佢讲嗰啲嘢都系比较 同情。 系啊，即系佢系偏 中共嘅哦 ，OK， 咁唔奇啊，好多鬼佬都至今堕落噶啦，即系嚟自一啲自由嘅世界，都唔明点解会即系。 同埋嗰啲都系话点解游行要揸美国旗嗰啲咧？ 嗰种鬼啊！佢问点解，但系人哋又答咗佢，又继续问噶嘛？啲人好得意啊嘛！ 系咯，咁啊，我就成件事就咁样啦。咁所以，我觉得私了点解叫风情话呢，即系好明显，就是、个人已经风凉咗啦，对呢啲事件，即、就、系、是、觉得，我反而欣赏翻嗰个暴力嘅美学咯，喺私了嗰个过程里面，即、就、系、是、我以前睇都见到，即系好鬼眼冤嘅，但系今时今日我会睇下啊，究竟呢啲人点解咁贱格走去搞人呢？譬如晏昼好明显有个喺沙田嘅中庭有个大佬平头装拎支国旗出嚟呱呱嘈咁样，跟住俾人私了，其实好轻强啫嘛，咁就走去搭车，啲人追上去巴士嗰度，都冇乜人打佢，其实即系全部都拳头交嚟嘅，即系如果有心打你咧，或者有心杀你咧，你根本落唔到街啦，证明嗰班人根本就唔系咁凶狠嘅。即系你咁样俾人唾骂，即系老实讲，你瞓喺度都唔敢打你啦。但系你反抗啊，周围走呢啲人先敢打你啫嘛。而家即系未去到嗰个阶段，我意思系。同埋有好多人都改变唔到个留言嘅习惯啊。即系尤其是 Andy Chow 咧，你仲系单字咁留言，我真系完全唔知道你讲乜。好似阿 Andy Chum 啊，呢个系 Andy Chow 啊，呢个先开始啊。 Andy Chum 的士佬系杀人犯， 系冇错，我都认同。 是别当年话梁天琦系鬼， 我读咗啦呢个。 行红痴九线，我找到九车是十字路。 我又读咗落嘅，响去到边度咧 ？Bad Pit 佬就系是但啦，叮当开始啦。 李丁讲，除非李嘉诚个个月派几皮我使，否则肯叫都派唔出，唔好话爸爸。Andy Chow 上帝 ，Samantha Chili M 报道各位好。 喂 ，Hello。 白讲 Joker， 好啊。M 王连登应该开个 file， 由警务处长开始通缉犯一号，列出罪证、时间、日期、地点同影片，到通缉犯三万号，有名有姓有罗有罪证。Samantha Chili， 咁啊点会有三万个通缉犯啦、啊？有好多文职噶嘛。有冇人知道咧？会出勤嘅人数系几多咧 ？Samantha Chili 好多人净系知道的士佬俾人打，唔知前全系佢撞人先。个23女仔可能终身残废，私了已经唔系暴力，系智慧。 系啊，冇错。同埋嗰张断骨相系假嘅，即系嗰张 X 光片，大家就唔好即系过分煽情。惨啊，梗系固然惨啦，但系即系总之讲明嗰张 X 光片系假噶啦。 Andy Chum 被私了都抵七死，又结果起探长。 Hello. Andy Chum 撩人者战 ，Brad Pitt 虽然香港人底线退后咗，但系如果有机会要你出手时候，我相信好多人都落唔到手。 系、哦，真系。 Circle K 天日俾人装修了，出面有手足中咗胡椒喷雾，想同佢哋买水，但入面个伙计唔生性，闩埋门唔理班手足。 其实系个伙计唔生性啫，我觉得。即系如果个 brand， 譬如你话好明显就系福建佬嘅。好多社团嘅，好多熟会嘅，嗰啲就应该抵制嘅，我觉得。 Caris Y 红猫警察见到佢好行远啲，俾佢撞埋嚟都话你袭警，从衰过我老豆年代，俾钱佢哋先开得党收贵。Samantha Chili 旧时冇地都一样过，虽然有啲唔方便行多几步，当运动啰离身。我翻工由旺角行去尖东用40分钟，无悔无怨。Christy 长字名和李飞，结果帮手了一百了一下，抢获 咩一百了一下？唔明你讲乜？命咩致命祸咩？唔知你讲乜啊！真系对唔住咩？有命祸你飞啊，当你估啦。结果帮手一百了一下，唔明你讲乜？ 抢怀从艾薇薇 ，Andy Chum 呢个杀人犯抵狗死，Andy Chum 马蹄路用假血， 系咪咧？究竟 999西黑日应睇到有暴徒用油喷佢， 系用油喷佢系咪？会变咗口角出血呢，我觉得又唔係好 make sense 喎。 999西黑日认你当睇唔到 ,999 西黑日认一个女人仔都唔放过，正畜生 ,ZZZZZZ, 马蹄路面上嘅红色系被喷红色水。 唔係喷红色水佢唔会口角飙血㗎，佢含住啲嘢就话啫。 咬嗰啲一个 capsule 嘅假血。 係或者係咁囉。但噴佢個面嗰啲，嗱，如果噴油佢唔會，因為噴油好黐㗎嘛。我見過人噴黑油啦，但噴完佢 嗰啲唔係油嚟㗎喎，如果係油佢成面红咗啦，係咪？所以係有啲曖昧。 The man the chili 马蒂路被人推落地之前口无血液冇被人打头转身就见血似用咗拍气假血浆引致穿过幽攀景都系抵死被先了。Wake up fell back 昨晚有人将打烂中银条片配咗 Los Indies Treasures Always in my heart 好正 Jack 真、okay. 有人叫紧唔好装修住先投诉先 唔好装修住系咩意思啊？系咪啊？装修点解啊？即系 插装修， 即系去美化系咪啊？OK， 是啊，唔好装修住啊，真系。 Jack 辉有人叫紧唔好装修住， 明啦， 先投诉先。 喂 ，Didi 你好啊，而家先嚟啊。咁我最尾咧，即系嗱，譬如头先大家都尽兴啦，讲个的士佬都冇咩讲啊，马蹄路又大快人心啦。如果真系有俾人打嘅话，但我真系见唔到佢俾人打，好似硬咗脚就有嘅，见到。咁啊， 佢有个男人突然间嗰啲black block 走埋，屌咁样一嘢打咗一下。 咪赚翻啦，大佬！即刻大陆有 job 啊，唔系讲笑啊，睇住嚟啊！其实头先有人讲咧，马蹄路系啊，马蹄路话见到嗰个光头佬就即刻蠢蠢欲动啦，即系想出嚟表忠啦。咁但系其实马蹄路之前咧，咁万几黑警已经系即系见到光头佬咁爽皮咧，就已经大家都争相去做呢样嘢噶啦。即系蠢嗰班咧，我谂有冇万几嘅，起码几千啦。假血啊 ，Halloween 好易买都系嘅。咁啊，仲有就系、是、讲下足卡啦。喂，呢有冇人未睇噶？如果多人未睇，又费事剧透啦。喂 ，Didi， 你睇下足卡未啊？咁足卡之前啦， 好得噶啦，好多日噶啦， 系嘛？咁嗱，我喺度讲咗咁耐，我喺。个 Facebook page 嗰啲同人哋 battle 嘅内容咧，都系得一个当事人咧，就阿、是、威章喺呢个叫做咩即系三个字嘅，即系觉得嗰个朋友搭爹咧，就即系引证咗咧，其实佢哋都唔系听狗吹嘅，系咪阿威？咁所以咧，佢哋有咁嘅反应咧，亦都唔奇，即系有一个实验证明咗咧，即系大家都系斋睇嘅标题啦。见到自己好鍾意嘅嘢就勾赞啦，同埋即係明明见到寫明喺度係 fake news 呢都问係咪真嘅呢，咁样最好係真㗎啦，咁样即係仲咁样答嘅。咁究竟係你对我失望啊，因为我对佢失望多啲呢，就真係无可奉告啊，可以话係。 咪有好多呢真係觉得哇同路人的口吻就即拉噶啦， 系啊， 然之后佢就会觉得吓乜你原来唔同我嘅谂法就嬲咯， 系啊， 失望极失望， 系啊，咁咪就系个期望落空咯，就即系话唔系自己预期咁样就落空就失望咯，咁所以往往成日要自己唔失望嗰啲人咧，就往往会失望嘅，即系自己个期望管理出咗问题啊，呢个系。 弟弟未啊，七婆未睇啊，春怀撞咗佢一定会去睇多次。Didi 好忙 ，Andy 仲未睇 ，Champ Jack 新马蹄路系俾二次直拳打中鼻，之后再被人用网球拍打中。 啊，网球拍唔通啊嘛。 春怀仲明白，以后分开你个 page 同 YouTube， 哈哈，为啲马蹄路打完人，佢真系有俾人私了，几下低佢扑街。 啊，我谂佢迟啲都有排挨嘅，如果再出嚟，再争取呢个演出机会嘅时候。 Champ Jackson 佢俾人私了两次， 啊，已经两次噶啦，劲、啊！ 唔系嗰日啫， 啊，去到差馆有冇俾人私啊？ 梗系冇啦，我翘住个鬼佬。 我啱啱发现咗个笔、啊，我上次咪话咧，而家嗰个 live 嗰个 chat 嗰个 page 咧，我可以 pop up 佢嘅，即系我另外开一版，你一次可以睇到好多留言嘅。咁我头先移动佢得翻。即系将佢个 size 打横移一移咧，咁佢就好以前咁样，仲唔系北？啊正，无意中发现咗啲好嘢。 Andy 从马蹄路就算用还原靓靓拳都搞唔掂个人。喂 ，Cuffell Back， 讲下你对 Joker 感受。D.D. 我觉得佢好做 show。 系喂，咁啊呢个就自有分晓啦，因为好快又有人知噶啦，甚至乎帮佢一齐玩嗰啲人会出卖佢都唔定噶嘛。咁同埋佢个男伴呢唔知边个嚟嘅。 好凶狠嗰头啲粗口，因为一个好差唔多失传嘅粗口咧，我都听到佢讲啊。佢啊个粗口里面有个化字嘅，即系有冇化乜嗰啲化身嗰啲咧？即系呢个正常人都唔会讲噶啦，但系佢个 partner 竟然讲呢句嘢，即刻笑咗，哇好嘢啊！即系维持到呢、這个华人嘅正宗啊。喂，咁啊，另外咧就讲足卡啦。既然好多人冇睇过咧，咁我唔讲剧情啦。咁我讲下个 background 算啦。咁咧套戏咧原来喺 New York 拍嘅、哦，即系因为New Jersey 嗰地方啦，同埋 Jersey 啦，即系附近嘅镇啦，即系仲系保持到好旧嘅建筑物，可能有啲远景嘅 CG 咧抹走晒啲大厦，即系新大厦都唔定。咁所以套戏咧就真系拍得好有七八十年代嘅感觉啦。咁佢讲各咸城，咁虚构嘅城市嚟嘅，咁佢就好似个漫画，我谂个漫画当时都系讲 New Jersey City 嗰啲 city 嗰啲。 New Jersey City 咪即系 New Jersey 咯。 New Jersey 唔系，即系有人叫 New Jersey City 噶嘛？套戏都系咁讲啦。有首歌系叫 New Jersey City， 即系嗰啲人系咁叫呢个 city 噶嘛 ？New Jersey， 咁咧就系、是、我觉得个美术方面非常之靓嘅，即系拍摄非常之靓。音乐咧就即系如果你有睇邓寇克咧，你又觉得啊冇研究系咪嗰个人嗰、那个 composer 作嘅，就好鬼系 Dunkirk 嗰个 feel 嘅。咁啊，即系佢纯粹嗰个音乐咧，就唔系要俾官能你，系俾嗰个内心嗰个感觉你嘅，即系有高层次少少嘅。咁啊，明明系有啲去做紧世界嘅时候咧，咁。佢为咗去做世界嘅时候，嗰、那个心情系一啲内疚都冇嘅。佢就唔会用一个好紧张、刺激、心跳加速嘅一个音乐。佢有一个好长嘅弦乐，同埋好慢嘅节奏咧，嚟表达佢嗰个人嘅心态系同一般人唔同咯。即系小丑嗰个心态。咁同埋咧，我觉得佢嘅演技咧最强嘅一点咧。唔单止系个表情，我觉得如果相对咧，佢身体语言系超越咗佢个表情，即系唔系话佢扮缩肚啊，扮甩臼边缘，即系咬柴嗰啲咁肤浅嘅身体语言啊。佢甚至乎咧，佢俾人打镬金咧，佢要演一个戏咧系好痛啊。佢嘅演技都好劲，好劲。原因就系佢必须要咁劲啊。原因就系佢块面咧画咗一个小丑咧，你系唔系好睇到个表情嘅关系咧？所以佢无论手指甲点样剪啦，佢手指点样扭曲啦，同埋佢面部嗰、那个气管呼吸，佢全部都系一个戏嚟嘅，佢全部都系研究过而演出呢个戏。哇！真系你睇到拍案叫绝嘅，真系唔系讲笑。咁啊，同埋佢。个高层次嘅地方就系佢能够用佢嘅演绎，你系感受到佢嘅难堪嘅时间嘅时候啊。因为唔知可能我呢啲又唔系自细俾人宠惯，又唔够靓仔，又唔系次次竞争都会赢嘅成长咧，我就好感受到佢嗰种 down， 即系佢嗰种佢嘅 down， 即系嘅灰暗面、黑暗面咧，我系某程度系。非常之有同感嘅，因为我细个都有啲，即系我冇俾人虐待过，但系我啲经历咧都系好唔开心啊，好 down， 自己一个人系冇人哋了解我谂乜啊，甚至乎即系嗰种感染力会令到你会代入咗佢嗰种唔开心，佢嗰种黑暗，甚至乎喺剧中咧，佢系失咗忆嘅，细个发生过嘢根本就唔记得咗。但人好得意噶嘛，你个潜意识里面系有记忆噶嘛，你嘅潜意识系会影响到你嘅行为噶嘛，咁佢行为又充分表现到，但系佢系唔记得咗个事，但系当佢记得翻或者用一个方法知道翻细个发生咩事嘅时候，哇，那个表达真系好劲咯，即系我觉得，当然有人觉得唔好睇啦，因为大家觉得系蝙蝠侠咁样。有高科技，又有武打，又有打斗，又有武器，又可以大家可以欣赏下啊 Bruce Wayne 嗰个有钱嘅程度，大家都羡慕有钱人噶嘛，系咪？咁哇，呢套戏冇晒呢啲咧，咁当然有啲人有咁嘅期望嘅时候，就呢套对呢套好失望啦。咁同埋头先有位朋友咧就觉得 啊，好代入到香港嘅社運啦、啊。咁但係當中嘅 detail 嘅地方係絕啱啱相反嘅，因為嗰啲人係為咗經濟蕭條而出去搗亂嘅。咁有啲社運有潔癖嘅人見到咁樣就覺得都唔係講緊香港，就自然會覺得唔好睇啦咁樣。咁但係我拋開曬呢啲嘅，我睇嘢，即係我唔會將我一個期望擺落去嘅。即係譬如我期望見到啲咩嘅，即係我正正相反嘅，我絕對係要一張白紙咁入去睇咧，我會享受最多同埋嗰個得益最大嘅。咁於是乎我一貫抱住呢個心態入去睇嘅時候，我好開心咯。即係我欣賞到嗰個導演嗰啲心機啦，同埋佢哋呢個電影工業嗰個技巧，同埋佢哋嗰個誠意，即係唔係誠意，即係嗰個專業去到咩層面啦？嗰、那個演員或者演好個角色，會點樣演繹啦？同埋犧牲嗰啲咩啦？同埋我欣賞嗰個演員做每個唔同嘅角色，佢都用一個唔同嘅方法去演，而演到我睇頭嗰十五分鐘我都唔認得嗰個演員嘅，甚至乎連邊個演員做我都唔想知嘅之前。咁我發覺我咁樣之下呢，我個得益更加大嘅。咁原來我睇到十幾廿分鐘我先知原來佢就係 her 嗰個男主角。咁所以覺得真係五體投地啦，可以話係即係對人哋成個 production 唔係淨係演技。如果講有啲唔使劇透嘅，我更加欣賞就係佢某個鏡頭呢，佢成日都講佢好孤獨嘅，成個人都因為佢老母啊疏疏地，佢又成日都自己啲工作又唔如意，又俾人排斥，又係社會低層，原因就係有病咁樣。咁佢每次搭親車呢，佢都個頭都掹住個玻璃坐，即係個人好撇咁樣呢。而有鏡頭喺外面有半啟畫面呢，就係遠處条街半解咧，就系佢透过玻璃嘅表情。我觉得呢个 shot 真系正到扑街啊！成套有两个咁嘅 shot， 即系无论佢成个构图啦、拍摄啦、用佢用个镜头啦、用 anamorphic 嘅镜头，令到嗰啲圆圈嗰啲波点又特别唔同啦。佢 tone 嘅颜色都系 magic hour 啦，搭亲嗰架车，或者甚至乎街边啲招牌反光啦，哇！真系感动啊，靓到真系唔系讲笑。咁即系我要讲嘅讲咁多啦，因为希望大家会睇下呢套戏啦，希望大家会帮衬下正版嘅戏啦。因为正版嘅戏咧，先能够令到译字幕嗰啲人收到钱啦，就千祈唔好走去睇嗰啲大陆嗰啲老番啦。因为老番嗰啲咧，自己译字幕咧，即系觉得自己系主人嘅，即系偷人哋套片加个字幕都俾个 credit 自己，仲大过导演个字幕嘅。嗱，呢啲就系中国啦，中国人嘅价值观就系咁噶啦，装闲不分。 喂 ，Cafe Back， 讲下你对 Joker 嘅感受。自至，我觉得佢好做 show，Brad Pitt 爆料党铁今晚全部要落路轨嘅 Joker 全部取消，好古怪。Chad Jackson 同一日被执二镬，爽皮。Brad Pitt EFC Greg Quark， 我有时都会讲翻乜 IP。 EFC 系咩啊？以 Facebook 咩 ？FC 系咩喂？哦，以 Fat Chat，OK， 屌。我突然间捞唔到啫，因为仲系谂紧头先捉卡嗰啲正嘅嘢，同埋 Nobody Nero 就佢呢套戏嗰个演技冇咁浮夸啦，平时都咁嘅样噶嘛，做人哋个外父又系咁嘅样，套套戏都有呢个表情，但系呢套冇啦。Goodfellas 好似系咪佢啊？即系嗰类啊，定 Untouchable 啊，全部都系咁嘅。你有冇留意佢嘅演技？但系今套啊，竟然可以。有改善喎，竟然咁老都。啊，大家似乎咧讲捉卡都冇乜兴趣搭爹啊？点啊，呕啊？使唔使我帮啊？你剪咗一索性。咁好多人似乎都系中意讲私聊多啲。 我有时都会讲翻乜 IPTL 黑警五毛公。 咩？有时都会讲翻讲化乜啊？哦，你有冇化吗？化身好 old school 喎，咁你都起码五啊岁啦，估到啊 ！IPTL 黑警五毛共匪全部扑街死，失瑞马蹄路上澳洲新闻，外国人就睇到佢个角度，所以外国都好多咗。交语文真系演得好好，呢一种角色好易演到太浮夸，但佢演得刚刚好。从红蓝丝开始搞搞消防了，嗰边开始出文宣了，点睇 ？Jack Music MB 有人留意到主角有将 Michael Jackson 神态放入角色，在电视台果断 ，MJ 也是小丑，眨眼新嚟嘅。 哦，即系佢嗰啲满有自信行出台嗰度，你觉得似 MJ？ 因为啲衫同埋顶帽似啫。 我又唔觉喎、啊。因为呢嗱佢有段呢好多香港人冇冇咩艺术嘅洗礼或者唔习惯表达自己嘅人呢就觉得佢呢无端端喺度即係无端咁样即係喐自己身体做乜 Q 呢有好多人唔知佢做乜嘅。咁但係我理解以我嘅理解呢我觉得佢喺社会嗰度呢佢连表达自己都有个障碍。因为佢讲啲嘢呢连一心理医生呢都当佢鸠吹嘅都唔能听佢讲嘢嘅。而佢亦都啲朋友亦都唔理解佢嘅意思佢嘅心情系点嘅时候就淨係安慰呀、啊、又或者即係用一个好逆向嘅方法歧视佢即係好关心佢但係其实歧视佢有精神病呀、啊。即係佢连咁嘅表达机会都唔能够好成功表达到自己呢佢係唯有用一啲好身体嘅一个开心就用一个动作去表达自己嘅心情。所以佢每一次到对个心情有好大转变甚至乎佢笑都系其中一种一个变奏嚟嘅我认为系。即系佢一个控制唔到自己去因为佢做小丑佢不停咁讨好人嘅关系呢无论佢好心情好差佢都要都练习笑啊整到自己个口咁样样。咁所以佢好痛苦嘅角色嚟嘅。咁所以我觉得佢每逢脱变又或者受到解放嘅时候呢佢就有一个心情好愉快要伸展嘅身体啦同埋幻想佢自己可能童年睇到一啲好美好嘅嘢啦即係一啲正面嘅动作啦即係跳舞啊好轻松啊。咁甚至乎佢上电视之后嗰种自信心呢因为正如我刚才所讲呢佢表情唔能够演绎到俾大家睇嘅时候佢成个身体语言呢即係你直头觉得佢似 Michael Jackson, 你想想他的自信心几咁强呢行出嚟嗰度根本上如果佢嘅计划唔系諗住做世界嘅话呢根本上佢嗰个表现啊都足以个锋芒都已经掩盖咗嗰个主持人。咁所以我话劲嘅地方就系喺呢度囉。好犀利真系。好俾心机演啊呢、這个。同埋另外呢就系之前蝙蝠侠嗰个小丑演得非常之好令到佢嘅压力更加大甚至乎可能或者有个 guideline, 令到佢觉得喂起码演小丑演到咁样你先演得出佢嘅阴暗嘅一面係极阴暗同埋极痛苦嘅一面可以话。 Jack Music MB, 有人留意到主角有将 Michael Jackson 神态放入角色在电视台果段 ,MJ, 也是小丑眨眼生利的表情 ,Frankel Joker, 主角内心戏好好 ,Brad Pitt, 但是清洁公司罢工呢招 work,Terry Quad, 是啦清洁公司罢工呢招 work, 真的。因为他有个对白呢就是劇透啦即是就算有钱人都好像住一瓶贫民窟这样我觉得佢哋寫稿嗰啲都好鬼 mean 同埋好道嗰啲嘢。咁仲有就係、是、Franco 讲嘅内心戏呢其实某程度呢係同嗰个音乐係好有直接关系嘅。所以佢同 Dunkirk 好似我觉得呢套同 Dunkirk 比呢係冇咁扮嘢。因为 Dunkirk 佢嗰种玩法呢佢某程度都係讲嗰个压迫感啊即係因为嗰啲意大利嘅唔係法军啊定意大利军啊同埋英国军呢因为英国军有得走法国佬冇得走咁本身喺法国即係佢嗰班人等緊嗰几十个钟头嗰种随时都冇命大军压境旁边又係德国兵又喺附近但係唔知点解又唔嚟杀佢哋。即系嗰个心情系好暧昧同埋好惊嘅，好唔即系等于今晚叫啲人唔好落去路轨嗰度清嘢系咩意思咧？咁样一样咁暧昧。咁所以我觉得音乐喺呢套戏嗰个担当嗰个位置都非常之严重嘅，都即系好重嘅嗰个位置系。 Jack Must Terry Crop 很灰很悲，但很现实 ,Lose 就是会被人追住来为工作乐，只有用幻想来平衡心理。继续苟活 ,M. Wong Joker 配乐是一位冰岛女大提琴家作、 啊、 所以配乐主要是弦乐，特别是 Jelly 好有 feel。Frank Kelly 我想年轻学生都有 Joker 被社会显气感 ,Greg Crop 细佬三十未到 ,Springer Keys 探长你好、啊、,Terry Crop 感染力很强，好意。 喂，三十岁未到都讲化自己粗口啊，竟然。我咧，其实我对化字呢个粗口咧，我最震撼嘅一次咧，就系、是、我家姐，即系我家姐大我几多噶嘛。咁我读紧小学嘅时候咧，佢识咗男朋友咧，即系佢气质咧，公子哥儿一样，即系话咧，着西诶着恤衫打呔，西裤皮鞋，仲要加多件冷嘅背心嗰啲咧，即系少年心二十时嗰啲年代嗰啲咁嘅文青咁样嘅。咁咧，佢咧就揸住阿 Volkswagen， 即系甲虫车，就车我哋成日去玩嘅，哇，好浪漫嘅，因为嗰阵时七十年代有架咁嘅车都好开心嘅，即系有中产 feel 噶啦。咁咧，佢嘅印象啦，咁系咁中产，好似喺牛津毕业咁样啦，即系感觉上。点知有一次我老豆生日，咁个车我哋去沙田，我老豆喺沙田就摆咗两围咁样。咁点知佢哋去到嗰间餐馆就落咗车，咁我就等阿哥哥泊车，我一齐泊车，我想睇人哋点泊车咁样。于是乎咧，我就跟阿哥哥泊车啦。咁点知阿哥哥一入嗰个位咧，就俾另外一架车夹硬打横 jam 入嚟，霸咗个位。哇！竟然一个咁嘅形象嘅哥哥，我屌你老母臭化啊！咁样，哇吓卵到我咧！我心谂我老豆讲粗口都唔会咁 complete 成句讲啦，竟然呢、這个你怀疑佢系一个文青嘅哥哥咧，系成句粗口讲出嚟。所以咧，如果外母见女婿咧，打牌都系太嘥时间啦。你真系陪佢拍下车啊，真系最实际啊！我觉得真系。 Springer Keys 探长你好 ，Terry Crop 感染力很强，好易引起抑郁。从红澳洲一早俾共九渗透犀利 ，Jack 飞外国好多咗，所以多咗人叫唔好装修住，等条法例过咗先。Jack 飞不过 咩法例啊？过咩法例先啊？知唔知？ 唔知啊。 哦。 咩法例啊？ 唔知啊，你讲清楚啦。 Jack 輝不過冇英國份差好遠，畢竟好多港姦都送仔女去英國讀書，蠢壞長似 MJ 都唔奇 ，MJ 其實都有精神病，哈哈。Greg 話我係國啟呀 ，Jack 咪説 MB 跳舞動作係有高， 快得知啦，阿輝嚟嘅原來， 哎呀唔使講 曬啦，係啊，唔怪之啦，你都唔似卅歲嘅真係。 Jack Music MB 跳舞动作是有铺排，他第一次杀人后跳了一段浅你太极似武术的舞，之后去电视台落楼梯又跳，是同一隻舞但快板，探我啱，这无事令小丑可以舒缓内心伤痛、Alex Chung 套着画面和音乐做得好好，同埋 D 身体动作都做得好。 Gregory 美国人权法要制裁一定不要少了那些法官，逢司法复核一定扑街，好明显共化了，法官最兴有外国护照有事就走。 咁但是呢，如果你说制裁埋法官就几难嘅，因为个定义唔明显啊，即系你冇嗰啲差佬个人手无寸铁，失去咗反抗能力都要打嗰啲，明显好多。咁同埋啲官咧，明知道呢啲法例违反人权，佢哋都要通过，同埋都要下命令嗰啲咧，就明即系相对明显好多啊。咁所以都唔系容易噶。 Y-Wing Tam 探长是杨瑞麟做 c h 他有没有做你姐夫蠢坏。 什么杨瑞麟啊，不知道说什么、 啊。做 c h 他有没有做你姐夫蠢坏，像香港人一上部私家车真的会变有另一 个。哦明白，没有做到做不成。 蠢坏，像香港人一上部私家车真的会变有另一个人。产量人权及民主法 Man Bob 人权与民主自由 Vicky Choi 是要过美国人权法下 JJ Lance 条法例是美国人权及民主法上穿卡车打牌笑到碌地的表情，笑到碌地的表情， 这个观察来的，即是你觉得啱用的第时不即是即管试下。喂，还有呢，就是我讲什么的呢，叶国谦讲了啦， 嗱，我个讲少少我嘅忧虑啦，即系成日都系懒系乐观咁样。 QY Fiona Chow 探长演读粗口好好笑 ，Frank 笑错唔会俾香港人权发过， 唔会俾如果阿萧讲咪好咯，同埋你讲，我唔知道你凭咩咁讲咧，真系好难讲嘅，真系唔会知嘅。咁阿萧唔俾佢，唔系阿 Trump 唔俾佢过，但系你两个大嘅党嘅议员都好想过，咁系咪阿 Trump 就可以唔过咧？咁样压力噶嘛都有，即系想情愿咁谂咯，我就。咁我觉得而家做即係我哋呢个阵营呢做咁多嘢呢，即係包括装修啊成啊嗰啲似乎即係其实都係近来嘅事啫。原因就係政府做啲乜嘢呢，几咁辣呢，几咁贱格呢，开埋真枪呢，解放军开埋枪呢，即係都唔能够制止呢个风吹嘅时候。又甚至乎呢，我諗最令到政府意外嘅一个点呢，就係香港人好洁癖㗎嘛。即係你咁样出嚟又阻住人返工，又破坏一啲政府设施，就令到佢哋生活好唔方便啊。但竟然呢嗰、那个社会舆论嘅压力啊係相对咁细啊，同埋冇乜人割席，就甚至乎冇乜人转态，仲兼且嗰、那个黄色嘅阵营越嚟广阔嘅时候，佢哋出啲咩招会令到更加加剧个社会更加乱，更加令到嗰啲中间派浅黄嘅会转态呢？咁我諗就係打劫囉。即係之前我都讲过，揽炒有啲大家或者甚至乎经济差，即係资爆会有啲咩大家要忧虑嘅呢，就好多人偷偷抢抢打劫。嗰啲係咩人我哋唔会知。係即係我觉得最大机会就係啲穷嘅蓝丝呢，就会借呢个机会去偷嘢啦、打劫啦、老笠啦，跟住蒙面啦、赖咗嗰啲人做啦。咁我諗至到好多话唔割席嘅人呢都会转态嘅。嗱呢样我最担心嘅。咁大家不如 brainstorm 下究竟点样可以破咗我头先讲个忧虑啊。 一割席就有好多捉卡㗎。咁人哋唔理 好解。係啊，咪就係同一个心态囉。 Andy Trump 最好消散讲，行系大家睇咗最近期个集衰仔乐园未？俾大陆禁咗个集，全球班共九，好正。 咩？而家仲有衰仔乐园嘅咩？ 梗系有啦，廿几个 season 啊！ 喺边度睇到啊 ？BT 咯、 啊。切，我唔睇 BT 嘅、啊，除咗咸片之外。 哇！由呢哇哇，真系 Simpson， 真系由我十几岁好癫啊！真系。 O K， 嗱，我讲嘢讲晒未先啦。李嘉诚又做偶像讲咗啦，个 like page 嗰啲唔系 like 我 page 嗰啲唔系狗吹友讲咗啦，捉卡讲咗啦，黄丝经济学走势，黄丝经济走势啊，不如讲下短短地。咁我发觉而家真系好 dramatic 咁样咧，同一间餐厅食一样嘅菜式，类似嘅菜式，一间系拍乌蝇，一个客都冇。一间就爆晒嘅，我琴日唔知行咗边度咧，监制咪有间日本铺咧。 哇！咩芳华咩啊？ 系咯，即系嗱，而家 日本铺嚟嘅，唔知咩芳华。 哦，系啦，咁啊，而家即系似乎有咁嘅趋势啦。咁嗱，我嘅分析或者我嘅即系用我嘅常识去估计，点解嗰啲铺头咁戇鳩咧，收到啲唔知咩秘料咧？即系话其实我哋成日都自己都收到啊。喺啲老人嘅 group 嗰度呢，即係嗰啲老人图啊，嗰啲阿妈女人嘅 group 呢，就会成日都唔知边个嘅表姐就喺边度做嘅，天文台做嘅，咁嗰啲呢又唔知边个喺李嘉诚个货柜码头度做嘅，台风消息即係嗰类呢。咁好多人呢都传政府会今晚又会放解放军啊，又会唔知见人就拉咁样呢。就有一班食肆嘅老板呢就淨係睇嗰啲 group 嘅啫。咁呢好明显呢，嗰啲咁嘅食肆呢就全部都係听嗰啲 group 点到呢，又个个都係暴徒啊，入嚟食食下嘢唔俾钱啊，又淋你红油啊，打下玻璃抢埋你个收音机啊，即係佢好多呢啲嘢传嘅。咁就明显呢就传到呢，有啲铺头呢根本呢长期都开唔到铺嘅。嗱，譬如我今日为例啊，我都有出去消费㗎。咁我见到呢美心先至精彩。平时我经过美心呢去顶笼呢 喺商场里面嗰啲咧，佢就算唔开咧，都系揾几张凳咁样压住出嚟，就唔会拉闸嘅，因为商场有管理噶嘛。咁咧今日咧就见到佢咧就拉晒闸啦，个闸仲唔系透明嘅闸，仲系有啲木嘅板咁样封住晒。咁咧就有好多唔同嘅铺头啦，嗰啲有间专系卖煎饺嗰间好卵臭嗰间叫咩话？间间都咩啊？八方云集咧，唔知点解好 consistent 咧，人哋麦当劳炸薯条，老远就闻到认得麦当劳啊！但系八方云集咧都有阵一定认得系八方云集嘅酸叔臭嘅老鼠屎嘅味嘅，唔知点解。咁咧佢竟然都收，咁啊一个商场里面就收咗有一半嘅铺头冇开嘅，咁好明显嗰一半铺头咧就系、是、收到嗰啲风啦，咁结果咩事都冇发生啦，当然，咁同埋。身有屎啦，即系你个老板系咩人嘅话，你咪唔够胆开咯。即系点解从来都冇人搞百佳啊？因为系爹哋嚟噶嘛，好多人心目中咁啊。点解seven 就要删，但系 Circle K 又唔删咧？即系好明显就我之前嗰半年嘅分析咧，即系好明显系都几接近嘅。咁啊就系咁解咯。咁所以咧，今时今日我所讲嘅黄丝经济学嘅走势咧。就系、是、将会好多铺头咧，即系冇咩立场，反正都俾人困咗几镬咧，叫我唔好开铺，冇发生嘢咧。佢哋咧，如果能够独立自主嘅话咧，佢就会铤而走险，扮黄丝咯。嚟紧就，因为如果唔系你真系冇得做噶。 咁 系啦，咁但系扮黄丝，我应唔应该帮衬咧？不如讨论下。咁扮黄丝，表面上咧佢系扮契弟咧，即系大家都可怜下佢嘅。即系既然你都扮咯，即系譬如嗰间麻雀馆，原本你中意打牌嘅，佢话五大诉求，你会唔会帮衬佢先？咁你如果你真系信佢嘅话，你帮衬佢都无妨嘅。咁但系最担心就一样嘢咧，就系会有蓝丝或者有啲识得警察或者警察开又冇俾人起底嘅一啲商户咧，就系、是、好高调话自己系黄丝。嗱，举个例啊，即系譬如嗱，我全部嗱以下讲嘅嘢系假噶。譬如你讲下呢个龙门冰室，咁我假若阿老凤冰室都系好似龙门冰室咁样高调咁样嗌住呢个五大诉求不缺一不可嘅可粉咁样缺一不可粉咁样，又或者整咗哇好有心思嘅几个餐咁样，譬如呢个黑松露不割鹌鹑咁样，譬如我即时估嘅啫，讲嘅啫，咁出咗呢啲咁嘅餐，你又即系当佢系黄丝噶咯。咁原来呢你再嗌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咁样呢就可以有八折或者可以攞一个口罩走嘅咁样。咁整间啲咁嘅嘢嘅时候啊，假若佢里面有个闭路电视係长期 live 咁样睇住嘅俾警察局咁样。咁即係嗱呢个暂时应该未发生嘅。咁如果係咁样嘅时候，大家会点样提防呢？咁样即係好担心呢啲嘢囉，真係。咁当然大家唔好咁牛精呢，见佢係黄就帮衬，就 100% 信晒佢。咁我觉得喺呢个 moment 呢，起底呀真係好紧要。即係就算係同阵营，你估真係丧尸唔丧尸咁简单咩？即係丧尸流晒口水有表征，又唔识讲对白，咁嗰啲梗係丧尸啦。即係如果咁容易认就好啦，到时咁就最担心唔係咁样囉。咁今日我要讲嘅嘢都讲晒啦，咁我就为咗嗰个45秒嘅 delay 呢，就俾45分钟大家复回应下。 俾45 分钟。45秒就回应下头先讲嗰啲嘢，大家有咩睇法啦。因为我头先话叫大家 brainstorm 之后好似都冇咩人未有反应，可能就係个 delay 嘅问题。哦 ,YouTube 有一睇 South Park。哦，郭启都俾条 link 我啊 ，OK。 Brad Pitt 而家系黑装修，红装饰，蓝白卖，黄帮衬，红裤上 YouTube 睇啦。今集衰仔好正 ，OK。 Black Q 记都有得睇 ，Black Q 搵 link 你睇。Black 齐衰仔乐园最近期个集咁经典 ，YouTube 有得睇啊。Samantha Chili 我都有睇个集 South Park。 So, me quote, hello, I'm always support you, Andy. Chum, 美心地装修 Black Tech South Park, 可能因为太想出呢条片，自己官网都有得睇。 Stranger Things, 你喺 Facebook search 衰仔乐园就会揾到被大陆禁播过一集。呢一集对住中共政权耻笑非常到肉 香， 真系。呢几日只见七十一闩门，点解 Circle K 唔闩 ？Transuni 沙爹王啊 ，M1 South Park 今集好癫。 喂，就系讲沙爹王系点解咧？佢系被装修啊，因为帮衬得过咧。即系我又要重复讲多次啦，即系就咁单一句讲出嚟咧，好似倾偈咁样，但系我知咁，但系我真系唔知你讲紧你嘅意见系乜嘢噶嘛，系咪 ？M 王 South Park 今集好坚，杀死只维尼公仔好多重意思，有鱼啊大大俾人暗 X， 即右手举唔起，片尾仲撑香港人要退 ，Chesnable 将军冇有单车从天而降击中警员 ，X D Transuni 有冇变体啊？成架单车跌落嚟 ，Alex 唱如果佢哋转胎唔会帮亲，最多会 respect 佢。 是。 Victor C 最今日 South Park 在自己官方 Twitter 宣布今集免费播放。 哇正喎、啊、即是我以前都有睇的有线有播的时候。喂咁好啦即是今日都讲了好多钟啦讲了几耐啊。有四百几人而家是差不多最多人的咁但冇办法啦唔通因为多人就磨烂尺咩咁啊。无谓啦即是讲 quality 嘛最紧要是咪咁我讲两个三个钟嚟緊啦咁我记得嗰陣时喺D100 呢好似都系三个钟啦即系拗嘢讲系好辛苦啦咁胜在今日就唔使点样拗嘢讲咁好啦咁多谢大家嘅捧场啦咁走之前呢亦都真系要介绍下呢个版面嘅内容啦咁有 QR code 呢就是你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了就是呢 sponsor 9724的一些户口来的。咁 HSBC 也都是啦 ,PayPal 也都是啦。咁 Detemptive 呢个是什么来的呢就是一个 IG account, 如果你得闲呢就可以睇下入嚟睇下我啲相啦因为我都好喜欢影相嘅其实。咁我影相嘅作品呢就会 post 喺 Detemptive 嗰度㗎啦。咁 follow 咗佢啦。咁下面呢、這个Facebook 嘅 page 呢就有啲除咗 live 以外嘅呢我就会 post 喺嗰度㗎啦。就是Facebook page 你 like 咗咧，咁啊隨時雙重吹雞啦。即係假若你聽 YouTube 嘅 live 嘅時候咧，佢就你 subscribe 再加埋個鐘咧，咁就可以每次個 live 咧都通知你。咁啊，同埋同時咧，亦都會喺 Facebook 嗰個 page 嗰度出我嘅通知嘅。咁啊，多謝大家捧場啦。咁啊，星期四見啦，如無意外。希望星期四之前唔使見啦，因為有大件事我咧，我先至會再開麥嘅。咁啊，正常。星期四见，拜拜。 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耐心等候。